寒冷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咧都系继续生效嘅，咁啊出边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嘛，咁啊好啊。相對嚟講咧，都係真係低啊嚇呢個咁啊，所以咧吸大大啖吸啊，唔怕凍嘅時候咧，咁啊可以大大啖吸下啲新鮮嘅空氣。直播室入邊有白遠浩，小白咧喺早上嘅時候啊，繼續喺晨光第一線先陪一陪大家先。今日咧咁啊，星期五嘅時候啦，咁雖然咧要翻工，咁但係唞一唞啊，你又可以咧就係再休息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曾經有些、成功的人士他們這樣講過，有些人呢就會很講求呢是、意頭啊、運氣啊這些的，其實個個呢都會不多不少都會相信的，就是怎樣可以 lucky 一點啊樣，但是如果太過、沉迷或者純粹只是依賴這一種的、叫做運氣的話呢，而自己不去努力，一個人最終呢都只是會失敗。谂住攞少少嘅意头，然后加自己嘅努力咧，咁呢一类人咧，咁佢就会好多时咧都会好细心，因为佢甚至乎细心到啊，会唔会有啲嘅东西咧系会影响到我自己嘅运程啊 ，luck 唔 lucky 啊？新蒸头嘅时候，大家都希望咧做一啲嘅事情，令到大家全年咧都系顺顺利利、心想事成咁样，其实系好事嚟嘅，因为都可以令到自己个心咧稳阵啲，安心啲，咁样亦都有助于咧，就系大家喺一个年头上面好好发挥啊！今日咧就系初四啦，希望大家翻工嘅时候都一切顺利，可以集中精神，就唔好成日谂住，啱啱放完假要回气，放假咧已经系你回气噶啦吓。所以咧，並沒有藉口啊，去到咧就係俾你繼續懶散落去噶啦。如果你明天都已經係又去休息嘅時候，不妨今日俾心機翻工。派完利是之後，大家緊守住自己嘅崗位啊！朝早嘅時間6:10啊，11啦而家。朝頭早嘅時候攞個意頭送一嚿金俾大家。 明知非洲总缺乏救援，明知中东枪炮满天，这刻竟然尚有光彩感觉，凭新鲜的衣着自满，从小爸妈总爱护我们，如今温室只有更多，很想一同学会牺牲小我，凭这身的英勇自满。 恭喜 Kitty 恭祝大家青春常驻， 阿 O 祝你财源广进， 芭比祝小朋友健康快乐， 小白祝各位身体健康， 钟哥呢 梁明忠恭祝大家一年到晚开开心心，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明忠 Kitty 阿 O 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本年为你打打气。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早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生白头发其实不是长者的专利来的，不少人在年轻的时候已经有生白头发的问题。有中医就说，其实生白头发和日常的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而生白头发的位置更加可以反映到身体的健康状况。其中有几个位置原来是特别常见的。第一就是两侧的鬓角了，即是耳仔对上的位置。原因就是因为肝火旺盛，血气不足，又或者是压力大所引致的。建议大家可以保持正常的作息，少点熬夜，早点睡觉。当然亦都要适当咁样抒发自身嘅压力啦。第二个常见嘅位置就係头顶或者係后脑嘅位置。原因就係肾气虚弱，过度疲劳，又或者係太紧张啦。如果係面对住呢一个位置嘅白头发问题呢，大家就可以试下食用黑色嘅食物，同时配合下带氧运动咁样做一啲低强度嘅运动，咁样都有帮助㗎。而最后一个最常见的位置就是前额了。原来脾胃失调的人就容易在前额那里长出白头发。建议大家要摄取足够的营养，三餐都要均衡饮食，同埋食嘢的时候都不可以食得太快，适宜放慢你的进食进度。另外中医师亦都分享了几个头皮按摩的方法。每日只要按压下以下的几个穴位，同埋进行全头按摩，同样都是有助养护头发的。第一个位置叫做角酸穴，先将耳仔往前接，耳尖对应的呢就是角酸穴了。另外一个叫做天柱穴，就是颈背之后有一条筋，用指腹往上扫，就会在发际线那里找到风池穴。而再落多一寸咁上下咧，就系天柱穴啦。而最后，中医师亦都建议大家可以试下全头按摩。平日嘅时候可以用针梳按摩头皮，按下经络，由前额开始往后敲，然后再喺两边往中间轻轻力咁样敲下，对毛囊同埋头部嘅穴道都会有刺激同埋活化头皮嘅效果噶。当然如果自己可以做得到的话，不妨试一试。不过如果真的长期面对着这些问题而很困扰的话，建议你都是找回专业人士教下你怎样可以养发护发呢。 这次的单身旅程，仅有的孤身隻影，迎着凄风冷雨看风景，把记忆的酸与甜挤进每一封信件，离愁没有烟围留在每咖啡店，明信片没落十字，默默尽是已的故事，如像有你倾听心声，一次又一次，由卓在定义旧日憾事没什了止，或是每件事昨日我未在意，从前从不懂，从前能相拥，仍然藏着暗涌，从前能相拥，仍然和你不空，留下了我一个在痛。不懂得编辑旅程，只记得孤单意境，还是不怎爱去看风景，花半生追赶太傻，不见得好。 成了我全程念挂你一个。明信片没落十字，默默尽是你的故事。如像有你倾听心声，一次又一次，又着再定义旧日憾事，没甚了知，还是每件事昨日我未在意。从前从不懂，全程能相拥。尽是异地故事，如像有你倾听心声，一次又一次，又实在定义旧日憾事，没甚了知，或是每件事昨日我未在意。从前从不懂，全程能相拥，仍然藏着阴影，是我旧日古旧自封，明白从前不懂，全程能相拥。 上个六点二十一分，咁啊，寻日咧咁嘅气温咧都系冻啊，今日都系一样噶，咁啊，立春仍然都系寒冷，12度嘅气温寒咧，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而家 Happy Friday 真系头痕啦，最好啊当然系留喺屋企啊，同心抗疫啦。不过出面咧好多嘅餐厅真系叫苦连天啊！睇咗好多唔同嘅报道啊，咁啊都会讲到咧就系好多餐厅嘅东主啊都好努力咧就继续经营，咁啊而家冇晚市堂食啦，咁啊需要咧就系做好多唔同嘅外卖，希望咧可以顶得几多得几多。咁如果你话喂午餐啦，午餐时段咧咁啊都可以咧就系进行堂食嘅。但是呢又帮唔到好多，有好多业叫做东主啊餐厅嘅老板啦，咁佢哋自己本身呢都係因为有个租约喺度，咁都要挨埋个租约啊，咁先至得嘅。仲有呢就係睇住一班伙计佢哋嘅屋企人嘛，所以呢老板都係好辛苦啊。香港呢其实喺餐厅上面好多嘅老板呢都好努力呢去到经营嘅。甚至乎咧会谂好多唔同嘅主题啊，切合去自己嘅餐厅入边呢类型嘅主题餐厅咧，咁啊越见越多，咁啊但系受到疫情影响啊，未必个个去得到。咁啊宏观翻啦，香港有啲乜嘢特别嘅餐厅咧？啊，其中啊有一啲咧都系几特别嘅 cafe 嚟嘅。由于香港人中意露营啦，咁啊所以咧有部分嘅餐厅佢哋亦都咧就系改咗个风格噶，就好似咧就系露营主题嘅 cafe， 更加咧甚至乎有部分系主打呢个咧就系宠物友善餐厅，咁啊环境开扬啦， 透入一啲嘅自然光，咁更加咧就可以令到一啲宠物主人啦，同埋佢哋自己嘅宠物咧就可以去到 cafe 嗰度咧就一路品尝下啲食物，一路享受下呢啲嘅时光。好啦，更加又有一啲嘅叫做 cafe 餐厅咧，就会用水母去到做主题噶噃。一啲更加咧就系全港啊首个建于市中心，亦都咧就系首个结合咗真实海洋生物以及咧就投影效果嘅海洋探索体验馆啊！啊，氛围咧有唔同嘅主题噶，而家餐厅都有主题啊，海洋主题专区。咁啊，其中最瞩目嘅咧就系叫做梦幻水母万花筒，可以近距离观赏水母啊！咁啊，场内亦都有一啲叫做 VR 海洋探秘之旅、MR 水母学堂，又有一啲叫做海洋儿童乐园，以及咧就特色餐饮区。所以咧，见到有好多嘅老板咧，佢哋都系好俾心机去到经营佢哋嘅餐厅。咁啊，呢啲嘅餐厅，大家更加可以咧就喺一个叫做梦幻嘅水母观景窗之前咧，咁啊可以哇睇得到咁多得意嘅海洋生物啊吓！养殖水母咧都系需要好多嘅金钱去到堆砌出嚟，先至可以喺一个水族馆入边咧养得到佢哋嘅。所以咧都希望啊，大家有时间嘅不妨咧，又可以去下唔同嘅主题餐厅嗰度感受下人哋嘅心血。香港人又要互相帮忙一下啦，系咪？好啦，咁啊又有部分嘅餐厅咧，会有一啲咧就系用文化去到咧就系、是做出嚟嘅，例如我哋最中意嘅就譬如文青啦，啊深水埗区亦都有好多一系列呢一类型嘅 cafe 嘅，咁啊望起上嚟咧好骨子嘅，装修亦都好典雅嘅，啊有啲咧可能会系中国风，有啲咧可能会系日韩风，啊一部分咧又会系欧陆风格，所以咧你中意边一款咧，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下，咁啊喺佢开门嘅时候咧就可以去试一试。感受一下，又可以支持一下啲食肆啊，咁啊令到大家咧都可以开开心心继续过年。 每个节日谁创造，纯属讽刺我没谁爱慕。缘分捉不到，又摸不到，自己一个大锤直倒数。奋斗缺乏能见到，成就太远我看不到。生命的挫折遇到变数，悲观的我在祷告。为何做梦心想就是成，想得这样美好，为何现实不一样运程，我见步行每步。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年年花开花瓣也落索，几多烟花也陨落，还是应该开朗，应该向往，无论我快乐与幻觉。我对节日零意义，为着我永远是难过事，期待一百次又一百次，灰心灰到第几次。团圆遇着今天寂寞时，单身也没法子，年年羡慕身边幸运儿，有际遇能偶遇，有对象能开始。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今天个个都恩爱和睦，讽刺就是恭喜我，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系优势咧，系慢慢就会取代咗 Delta。你睇翻 Omicron 变种病毒咧，其实就算打咗两剂咧，其实咧都会系大幅下跌嘅嗰个嘅即系中和抗体。咁所以一定係打第三劑，當你打第三劑咧，其實個保護力咧就會係升翻上一個好高嘅水平，咁亦都有足夠嘅水平咧係保護嗰個嘅對付Omicron病毒。你做 決定，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出道於網絡世界，日本女歌手阿杜。 我係阿杜。 开创新派歌曲风格，将日语音乐推向更多元化。 今週の日曜日 Teen for Hope Ado Special 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泉号全港独家 Ado 访问音乐特辑。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望一望大钟先，朝头早嘅6:37，咁啊出边啊12度嘅气温，继续咧都系寒冷天气警告。朝头早嘅时候陪住我哋，都陪咗好多日噶咯，唔知阿钟哥朝头早有冇冻亲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系啊，系咪惯咗啦？呢个冻嘅天气已经。 啊，首先咧唔好讲啲过头说话。 乜嘢？ 但系咧，我都要讲下自己啲体感温度嘅。 吓、 啊，我又真系觉得 OK 啦，又未至于去到冻嘅感觉。 系。可能習慣咗喎，會唔會啊？ 咁我由細到大都習慣咗嘛。咁、我成日都話啦，可能係我比較燥底啊，我好容易發脾氣噶嘛，同埋個人係好興啊。 係嘅咩？ 係好容易辣著噶嘛。 建議你食翻多啲辣椒，更加又唔需要辣著，就已經可以保持身體温度啊。 以毒攻毒咁樣係嘛？ 係啊。 唔係我今日咧就想講下咁啊早兩日咁啊整車嘅時候啦。咁啊，見到有個家長，一個爸爸，咁啊，大約好後生，即係40歲左右咁樣，咁啊拖住兩個細路，一個女仔，咁啊睇個樣大約係10歲左右啦，咁另外一個就男仔，大約就係7-8歲左右，咁啊睇個應該父女仔咁樣啦，咁啊等車，跟住咧阿爸就有啲怒氣，咁啊就話，即係唔知同個女講啲咩，我又唔聽得好清楚啦，咁啊就話。是不是这样啊，就是怒气这样的态度。跟住个女的就说哦好轻描淡写哦了声望都没望过头也不回这样啊。跟住呢他转向望个仔的时候呢就好亲切这样。跟住又不知道讲啲咩 咁陣間係咪想食啲乜嘢咁樣啊？ 哇！咁大細超嘅就咁聽落去， 係啦。跟住個仔就好好即係偏向於少少著弱，又未知好興奮 嚇。 係啊係啊，咁、樣就答咗佢啦。跟住我睇到咁嘅畫面咧，跟住我再望一望個女咩反應啦。 嗯， 個女咧仍然都係耷低頭，冇乜嘢咁樣，兩頭望咁樣啦。跟住阿爸就同個仔繼續好即係有啲開心地，又唔係好開心咁樣傾偈。 嗯， 好啦，鄭華你都講啦。哇！不过阿爸咁样噶， 系啦。 首先，你觉得咁样嘅意思系仔同女嘅分别啦，定还是系大同细嘅分别咧？ 两个都有， 两个都有。 系，我就咁听，我觉得两个都有，因为咧，我承认嘅，有部分嘅可能父母咧，佢哋真系会特别中意男仔多啲，特别中意女仔多，佢唔出奇啊，系咪先？咁可能如果喜歡女仔多啲嘅，你一定會話異性相吸啦、前世情人啦，講到呢啲。但係中意個仔多啲，你梗係又會話係金菠蘿啦，個仔可以同爸爸玩好多爸爸以前細個玩唔到嘅玩具、哦，例如爸爸細個想玩好多車車嘅，咁以前細個可能家境唔好買唔到，而家就將呢樣嘢投射咗落去自己個仔，買好多嘢俾佢。咁你話如果佢個女可能個女中意玩洋娃娃，阿爸好難中意玩洋娃娃嘅。咁呢個時候咪好似頭先鐘哥所講嗰個情況咯。个女就耷低头，因为个女心谂：，唉，你永远都唔会买公仔俾我，永远就系识买车仔，就当我系一个仔咁样。咁啊，结果有话系细佬啦，咁啊细佬啊开心啦，又可以陪你玩啦，咁佢咪耷低头咯，系咪？ 如果即系我成日谂啊，如果调转啊，系大嗰个系仔，细嗰个系女，阿爸会唔会又系咁样倾咧？即系正话讲啊，大细定还是男女啊嘛。好啦，咁如果系仍然都系咁样，大嘅系女，细嘅系仔，你仲话讲到话个兴趣问题？ 嗯， 如果个女真系中意玩一啲偏向于叫做啊，我哋世俗眼光讲嘅男性化嘅玩具，譬如佢中意砌模型，中意踢波，同阿爸一样啊。咁你估会唔会个效果又会唔同咗咧？ 可能会嘅、哦， 嗯， 真系会嘅、哦。例如我自己两个小朋友都系仔啦。例如我其中一个女嚟嘅，佢可以陪我通山跑，佢可以陪我玩好多野外嘅嘢咧。我会觉得更加有一份欣慰嘅感觉，因为女仔咧好容易就一个设定就系、佢都系会玩啲斯文啲嘅活动噶啦。虽然都有好多女仔玩嗰啲野外嘅活动啊，咁但系对我嚟讲，喂，就系因为我知道好多女仔系可以玩野外嘅活动，而我自己个女竟然而家可能譬如十岁，佢已经可以陪我玩咯，陪我走走趯趯咯，咁我个心就会更加喜悦，更加中意佢啦。 嗯， 系啊，会噶。如果你话个女同自己爸爸都系中意同样嘅兴趣嘅话，咁本身个女都已经锡噶啦，仲唔锡到佢窿啊？而家日日陪自己玩、啊，梗系开心啦。 所以咧，即系今日我睇到呢个画面之后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我又唔系父母啊，譬如你又系啦，阿芭比都系啦。咁你同阿芭比又唔同喎，因为芭比一名，你有两个。咁所以你哋对小朋友嗰种嘅睇法或者教导咧，真系你哋自己先知道。 系、哦， 其实再讲啦，譬如你自己点样对大嗰个阿小小白同阿小小小白，你自己先知啦。咁啊，芭比得一个，佢点样对一个又系佢自己先知啦。 嗯， 咁所以呢啲仲有啊，就算你有两名，譬如隔篱阿陈大文又有两名， 嗯， 你哋两个点样睇？你哋各自嗰两个又系唔同嘅。 系啊，不一样。 所以真系不一样啊！所以真系啊。作为父母呢，其实最简单一样，无论你一个又好，两个又好，多过两个都好，一视同仁、啊 嗯、 如果不是呢，你会对个小朋友呢造成一些、童年创伤、 嗯、 你即不知道那个小孩，譬如我那天看那个女仔这样、他大了之后会怎样看家庭啊关系这些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呢个设定是这样的，刚才的情况就是、是因为个女唔肯做嗰啲暑期习作，即係做嗰啲假期功课，咁个仔呀好醒目，一早做晒，所以阿爸先锡个仔，就仲係喺度闹緊个女，点解你唔做功课呀、啊、快啲做啦，細佬都做晒啦，所以耷低头啫，我哋諗太多啦。 原来係咁，我諗多咗，哎呀，我真係打啱个电话俾你啦，小白，多谢你呀、啊。 解通咗个谜团啦。 好，一 阵间再见。 恭喜恭喜 ！Kitty 恭祝大家青春常驻， 阿 O 祝你财源广进， 芭比祝小朋友健康快乐， 小白祝各位身体健康， 钟哥呢？ 梁永忠恭祝大家一年到晚开开心心。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永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虎年为你打打气。晨光百科， 好啦，揭揭晨光百科嘅时候，又望下啦，十二度嘅气温，不厌其烦提提你，因为朝头早起身咧，咁啊今日都多咗人翻工啊，所以咧提一提大家咧就着多件衫。今日咧就初四，天气冻冻地，唔知道你农历年嘅时间有冇食过饺子？即系叫做饺子又得，即系叫做水饺一样欢迎。虽然是有少少嘅分别嘅，可以话咧系中国人啊过时过节啊，好多时必食嘅其中一种嘅食品，特别咧系中国嘅北方。农历咧咁啊喺今年年廿九啦，即系啱过咗嗰、那个咁啊年廿九啊三十啊呢啲咧咁啊必食嘅一个饺子嘅传统。好啦，饺子咧其实都深受外国人嘅垂青嘅，而且咧有好多唔同国家亦都有自己版本嘅饺子嘅、哦，又或者咧系中国饺子嘅一个新嘅演绎版本。好啦，咁我哋周围去到睇啦、哦，例如喺欧洲，喺欧洲有好多嘅超级市场，其实都好容易买到咧，就几个唔同嘅地方嘅饺子。不过咧，即系如果大家都有去过欧洲唔同地方，你会发现比较上容易买到嘅咧就系譬如日本啊、韩国啊、波兰啊，佢哋嘅饺子嘅。咁但系咧，中国嘅饺子咧，竟然间咧又唔系话特别多嘅啫。咁所以咧，如果你去嘅话，想买翻中国人嘅饺子咧，就去翻啲华人嘅超级市场，咁啊比较上容易揾到啦。好啦，饺子既然讲咗啦，中国嘅饺子大家好认识啦，唔同地方亦都有唔同嘅饺子嘅。先讲下咧，邻近中国嘅呢个地方，日本。日本嘅饺子咧叫做饺子。咁啊，同中国嘅饺子相比咧，原来佢哋饺子咧比我哋嚟讲咧就细啲，长少少嘅，通常都系用小麦面粉去嚟做皮，咁啊馅咧就有譬如肉啊、菜啊、鱼啊咁样。有一种流传嘅讲法，咁就话到啦，其实系因为以前啊，咁啊由于咧就系喺打仗嘅时候啦，咁啊一啲嘅军人咧就将呢啲嘅饺子咧就带咗翻去日本，咁啊喺日本嗰度咧就不断咧就改咁样。睇翻日本对饺子最早的记载咧，原来就喺17世纪的长崎，咁长崎即系喺九州西部，咁长崎呢个地方咧，亦都系由于比较上接近亚洲嘅，即系中亚洲嘅地方，所以咧咁亦都有人话，由于佢港口接收咗好多唔同嘅饺子，同埋西方外来嘅文化，所以咧咁亦都系有一个饺子嘅发源地嘅称号。好啦，饺子喺日本就系咁啦，韩国咯。韩国原来有一句说话就叫做，如果要食馅就要食馒头。听起上嚟拗晒头啊，到底点解咧？咁因为韩国嘅饺子其实同馒头嘅发音相当之相似噶。咁同中国嘅饺子相比嘅话，韩国嘅饺子嘅馅咧系以肉啦、虾仁、蔬菜为主噶。咁但系比较有特色嘅咧，就韩国人通常都会加咩啊？韩国人梗系中意食 kimchi 泡菜。咁所以咧，佢哋亦都会将譬如泡菜啊。甚至乎咧就系豆腐都会去做饺子嘅馅嘅。嗱，韩国人煮饺子嘅烹调方法有煮啦、蒸啦、煎啦。咁但系韩国人咧亦都会将佢哋分别称之为水馒头、蒸馒头同埋煎馒头噶。哦，原来都有好多唔同嘅。好，尼泊尔饺子，尼泊尔饺子叫馍馍，咁啊都几得意有个名，既有中国煮饺子即系个咁感觉啦，因为都系半月嘅形状。亦都有中国的小笼包和包包的外观都有少少相似，因为比较上饱满。据讲尼泊尔的饺子受了西藏人的影响，由这个西藏传入尼泊尔之后，再由当地人改制成为这个特色的小食。好了，尼泊尔的饺子亦都有分譬如肉和素饺子的。肉嘅饺子通常都会以牛肉啦，同埋鸡肉为主嘅，啲馅啊，仲有譬如系唔同嘅蔬菜啦。咁如果你话系素饺子嘅，可能就会以譬如薯仔啊呢一类咧就为主轴啦。好啦，尼泊尔人咧仲会用朱古力去制作呢一个甜嘅饺子嘅、哦。 以及咧就用一啲乳酪啊、芝士啊做一啲煎饺嘅，同我哋嗰个感觉风味咧完全不一样。啊，佢哋咧食饺子嘅时候中意用唔同嘅酱汁嘅，包括咖喱汁，几特别咧。仲唔同地方都有不一样嘅饺子嘅、啊，例如咧就系、是、意大利嘅又有自己嘅饺子啦。啊，意大利嘅饺子就好似水云吞一样，圆圆地嘅，咁啊都系好特别嘅。亦都有俄罗斯嘅饺子，啊，俄罗斯嘅饺子咧，咁啊意思咧就译翻啊，就系、是、一只好似耳仔咁样嘅，耳仔个形状又似饺子嘛。啊，仲有波兰亦都有自己嘅饺子，咁所以你话饺子嘅文化咧，相当之博大精深啊。咁啊，如果你谂唔到今晚食咩嘅，不如就食饺子啦。江海嘉的叫做 I know 早上的时间我们职场 KOL 今天会跟大家讲一些的行山路线介绍哪一条呢我们一起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嚟到初四啦，咁啊，部分人咧都要翻工嘅，咁唔紧要啊，都准备定啲行山路线啊，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喺星期六日嘅时候，咁有机会天气又许可嘅时候咧，都可以行一行山。啊，虎年行山，我哋梗系即刻咧揾翻我哋嘅教练啊出嚟啦！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志浩新年 Sir， 早晨，恭喜发财！ 早晨啊，恭喜发财，大家身体健康啊，虎年行好运啊！ 虎年啊，呢、這个福虎年啊，梗系要行好运啦、啊！福虎年仲要行下呢啲同老虎有关嘅路啊，咁啊上次已经行咗一条噶啦，咁啊今次我哋选择边条老虎路线呢 今次咧我哋条路线咧就唔系好大路嘅，行啲细即系叫咩偏满少少嘅，我行最尾咧我想去一个老虎骑石， 老虎骑石系貌似老虎嘅， 哦唔系啦，今次系乜？都冇嘅， 咁點解會叫做老虎騎石嗱？一陣間慢慢講先。咁但係今次呢條路咧，我哋由邊一度開始，邊度壓尾，同埋有冇啲交通工具去配套先？ 嗱，有嘅。今次咧，我哋就先嚟先就老虎騎石，咁跟住之後咧，啲路線就四通八達，任我哋去選擇啦。 係， 因為跟話曬係新蒸頭嘛，梗係多啲選擇好啦。 咁梗係啦，要啊呢啲。 咁啊，今次都係好簡單啫，喺西貢市咧就搭翻架七號小巴。 嗯。 咁咧就喺呢个海下路。 嗯。 咁你同师傅讲咧，就话呢个叫做牛坳啊。 牛坳。 牛门坳。牛门坳。 牛门坳。 系啦。咁嗰度咧就点样讲咧？其实上紧斜坡嘅，咁同师傅讲就牛门坳就应该都得噶啦。 识噶啦，啲师傅好叻嘅。 一批一批嘅，就系可能有啲系叫做搭档啊，嗰啲师傅咧，即系第二啲边个嚟嘅。咁里边嗰啲梗系知啦。咁佢咧其实喺白沙澳之前， 嗯， 咁啊郊野公园管理站之后， 嗯， 啱啱系中间，其实大家市民醒目噶啦，揿个掣就知道边度噶啦。 系啦，一揿个掣就知啦。 不过今次呢段路咧，一开波咧就要先做热身先。 系。 要松一松啲筋，因为一嚟上老虎骑石道就系上楼梯。 哇！一嚟就咩啊？成日都讲啊，天梯。 系冇错，今次喂我过年嘛，梗要步步高升啦。 哇！真系新年上讲嘢几时都咁啱听、啊。 真系香港人最叻就步步高升嘛，所以我就一次过第一步就上咗去先。 系。 咁上到顶咧，其实个地方就开扬嘅，有个山顶仔叫老虎骑石。 系，咁啊，就一嚟即刻到咯，真系。 系啦，因为新蒸头，大家可能即系数出嚟咧，同啲朋友行下山，翻到可能仲要再战多回噶嘛。 系啊， 即系呢几日大家都应该吓吃喝玩乐唔少啦，所以行下消耗下啲卡路里吓，减一减。 嗰条车胎都已经现晒形噶啦，见唔到脚趾啊而家。 即系耷低头唔见咗啲嘢嗰啲系嘛？ 系啊，唔见咗只脚趾啊！好啦，咁啊，继续我哋行上去就已经去到呢个老虎骑石啦。 系啦，咁其实老虎骑石有乜好睇咧？咁佢就可以望晒啊成个海下嘅。 嗯， 咁你见到高楼湾啊，好景啊！即系因为有啲人就话、哎、我净系想啲短啲嘅，又节庆啲嘅，就上呢度又想望下好景嘅。 嗯， 呢度上去大概系30分钟都唔使嘅。 咁啊，真系唔难，真系唔难， 系真系唔难嘅。咁就跟住嗰段路咧，嗱就要老手先好继续砌啦。 系， 因为跟住再砌落去咧，就会去水牛坳啦。然后咧就去呢、這个叫咩咩啊？谂一谂先吓。 系 车流岭墩系啦，啲名好鬼溜楞嘅车流岭墩。 讲多次先，车流岭墩。 车流岭墩。 哦，车流岭墩。 系啦，冇错。 系 咁呢度咧就呢段路咧喺好地图上面咧都系消失咗噶啦。因为咧佢就行山脊嘅，系旧路嚟嘅。咁啊，因为附近咧就有个士多老板，咁啊佢好熟。咁、我问佢：喂，呢条路仲行唔行得噶？佢话得。佢话讲紧即系80年代咧，原来喺附近咧就有啲营地喺呢度嘅。 哦。 系，佢仲俾啲相我睇咧，个个系着住牛仔裤啊、恤衫啊，就系、是、着西装嘅，就喺呢度行山噶。 系 啊，以前咧啲人行山系真系着晒西装啊、拖鞋啊，或者西裤、皮鞋，其实都有呢啲人喺度咁样着噶、 哦。哦，佢哋以前啲衫裤咧，个个好靓噶，好盛装咧去行山噶。因为佢就话咧，即系社交活动嚟噶，追女仔咧就要行山噶。 哇！好犀利喎！呢、這个好啦，咁我哋继续去啦。 咁啊，斜两墩之后咧，跟住我哋就落翻去大坳啦。 嗯， 大坳咧就嗱，呢度段路啦，你可以上石屋山，再爆多个山头。 系。 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冇乜气力，亦都唔系好想再上多个山头咧，就可以兜翻去黄竹浪。 嗯嗯。 呢段路咧就要转翻左，咁但系呢度好易行嘅，因为都系啲比较明显啲嘅山脊位。 系。 咁其实有机会再喺度分享一下点样用地图指南针啦，咁大家可以即系用啲 app 就好，用纸品地图都好啦，都搵翻个方向啦吓。 系、 咁黄竹浪之后咧，就继续行就上翻呢条叫做掌上交油径啦。 哦，咁啊明晒啦，掌上交油径之后嗰一带咧都已经系近翻呢个麦理浩径啦。咁啊一近麦理浩径嗰段路应该系，如果你跟麦径可以去到呢个鸡公山啦。咁啊，然后可以去水落摩一带撤退又得，又或者嗰一带附近咧，本身都已经近麦理浩径啊，咁啊，都已经近嗰啲可以退出嗰啲路，咁啊，学阿新年 Sir 话斋， 喂，新蒸头啊，短短地去到目标，先去呢个老虎骑石嗰个嘅标距处嗰度咧，就影张相，打个靓卡，咁啊，然后咧就可以四通八达啦，周围走又得，咁啊咩啊，即系新蒸头步步高升完之后咧，大家又可以消耗一下啲脂肪，咁啊无往而不利，非常之好啦。 系啊，冇错。 诶，咁啊点啊？咁我哋慢慢行啦。今日讲住咁多先，短短地，好嘛？唔该晒， 大家， 拜拜。 新年快乐，拜拜。 新年快乐，拜拜。 恭喜恭喜 ，Kitty 恭祝大家青春常驻， 阿 O 祝你财源广进， 芭比祝小朋友健康快乐， 小白祝各位身体健康， 钟哥咧， 梁永忠恭祝大家一年到晚开开心心。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永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本年为你打打气。 去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寒冷，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又为17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但星期一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是78%，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恭喜发财。 我梁继章祝大家新一年张张都把把大吉大利。 我是李丽蕊蕊蕊，祝大家百花吐蕊，大红大紫。 我马小强祝大家龙马精神， 恭喜恭喜，丰收快活人，同人鞠躬。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支持香港队高山滑雪代表金和晓、翁厚全， 支持香港运动员出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黐实港台电视32， 为我哋打气啦！ 仲有香港队短道速滑代表朱定文， 黐实港台电视32，同我哋打气！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曾经表示，50% 嘅人再加上一票，就是将一个国家分裂，呢样绝对不是民主，是绝对不允许的。灰毒分子由街头暴力走入体制，想搞独立。加拿大超过半个世纪的禁毒之路，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灰毒分子1963年成立灰北黑解放阵线，扬言以武装及暴力手段推翻灰北黑省政府，争取独立。七年间策划超过200宗炸弹袭击，以及多宗银行及军械负劫案。 1970年10月暴力再升级，灰北黑解放阵线绑架英国驻加拿大外交官，杀害灰北黑劳工部长，威胁政府释放23名囚犯等等。 时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随即宣布引用战争措施法，派军队进驻灰北黑，并授权警方可以无需手令直接逮捕和拘留可疑人士，成功化解十月危机。杜鲁多表示，如果民主社会要继续存在，必须跟随癌症般的武装革命运动，而目前的刑法不足以处理系统性恐怖主义，因此警方被赋予必须的特殊权力，用于侦查消灭提倡使用暴力的阴谋组织。 灰毒领袖莱维斯克1968年创立灰北黑人党，十月危机后灰毒分子改变策略，该党更加在1976年胜出灰北黑省大选， 并发动两次公投。不过1980年5月首次公投，大概六成魁北克人反对独立脱离加拿大，但是到了1995年10月的独立公投，只是以 50.58% 反对险胜。 为了遏止魁独，加拿大最高法院在1998年8月裁定魁北克无法单方面宣布独立。2000年加拿大议会通过清晰法案，规定公投结果占绝对多数，并得到联邦及全国所有省份三分之二同意，先被视作合法独立。 魁北克虽然是加拿大第二大省份，但是没有自己的货币和军队，如果脱离加拿大，将会失去每年超过100亿加元的联邦转移收入。 超过半世纪以来，魁北克25次搞独立全部宣告失败。到2020年，当地一项调查显示只有 36% 受访者支持独立，可见保持领土及主权完整，每个国家都会尽自己最大努力。 声音演绎黄天怡，私分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洪家豪， 好音乐自己 like， 不如一齐 like。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记得投票支持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7:11嘅时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12度嘅气温啊，先提嚟大家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咦，今日交通组咧有同事翻工咯， 有靓女翻嚟啊，有靓女翻嚟啊， 只系一位同事啫， 靓女。靚女， 如果你覺得 是 Sammy 啊， 咁樣開心嘅，咁、啊、我唯有稱呼翻你做靚女咯。 開心啊，我 好啦 ，Sammy， 好啦， 交通方面係點咧？ 同大家咧講下封路先啦。咁咧水，因為受到呢個水管緊急維修影響啊、嗯，石結尾白田街咧去翻大埔道，介乎白雲街同埋培德道一段咧，全線仍然都係封閉嘅、哦。白田街啊嚇，介乎白雲街啦，至到培德道一段咧就係全線封閉嘅。咁啊搭九巴二號 D 嘅朋友咧，記得留意啦，佢會改道行駛嘅。咁另外天水围天影路亦都有紧急维修啦。咁而家天影路去翻洪水桥方向嘅车咧，就系禁止左转平下路嘅。咁港铁巴士 K76咧，亦都系要改道行驶。咁有一个好消息啦，第一咧就系隧道都系正常嘅。咁另外咧，土瓜环道啊，我个成长故乡啊， 我哋喺土瓜环成长噶。 系啊系啊，但系讲埋先，土瓜环道啦、上乡道、贵州街咧，之前系有交通灯失灵。咁之前有封路啦，不过已经咧维修好咗啦，咁所以一带嘅封路咧就已经开翻晒啦。 哦， 讲翻嗰个成长背景都真系几开心。 交通讲完啦。 好消息。 我覺得今日咧條街咧，我打開個地圖睇都見到多咗黃色嗰啲咧，係咪出邊都會車多咗咧？ 暫時都仲係正常吧。 嗯， 我啱啱嘅觀察，隧道洪水啊，洪水一個指標嚟噶嘛。 係咁啊，係 洪水都仲係正常嘅， 所以要留意住交通組嘅消息啊。 係啊，但係我想講翻土瓜灣啊。都真係好多美食噶，你有冇去過啊？ 我去咩？土瓜灣我唔係成日去，因為以前咧，老實講，以前冇港鐵站嘅時候咧，係我覺得即係淨係依靠小巴同巴士咧，又係隔攝咗少少，即係同九龍城一樣啫嘛。九龍城其實以前大家都會覺得佢係零零舍舍一個角落咁樣，但係有好多嘢食咁嘅感覺嘅。咁而家用港鐵譬如打通咗嘅土瓜灣又好啊，或者係九龍城啊，大家都真係去咧，發覺容易咗好多。 都系啊，同埋都其实由港铁有咗港铁之后咧，土瓜湾我觉得都变化大咗好多。 系啊， 有时我经过啦，即系就会话哇，我小学喺嗰边啊，我幼稚园喺嗰边啊，之后中学又喺附近咁样，之后就成个成日就会搭巴士经过咧，就会望特别嗰个红苹果街市啊附近嗰啲咧，咁就哇好挂住以前啊。 我咪得闲去嗰度游历下咯。 系啊，仲系我见好多美食都仲喺度嘅。 系咪即系细个帮衬嗰啲啊？ 系啊， 嗰啲系老店嚟噶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都几正。你以前在哪里成长的？ 我都有几个地方的有在美孚啦，有在沙田啦。 港岛是不是都有啊？ 港岛没有。 港岛没有，主要是美孚。 主要美孚啦，沙田啦，还有大埔咁样咯。 美孚又是都我都反而是我少去，是不是都多嘢食噶？ 美孚都。正常的鋪頭多咯，你話好多特色的小食，其實又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又唔係好多，反而咧我最印象深刻嘅時候咧，真係再耐啲啦。咁嗰陣時我都好細個啊，即係我啲印象嚟噶，就係、是、以前而家巴士總站嘅位置咧，以前咧就係我哋即係美孚人就會叫做美孚橋底嘅，咁美孚橋底嗰個咧，咁就全部都係啲以前嗰啲小販啊，咁嗰啲小販咧真係推車嘅，咁佢哋會排曬兩邊，即係左右兩邊咁樣嘅，人行咁樣你行過。嘅時候咧，好香噴噴， 好懷念啊！ 咁、啊、我記得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咁住喺美孚有個派出所，唔知而家仲有冇開啊？派出所附近，咁成日咧都會同媽媽咧就攞幾個銀仔，跟住就去嗰度咧就買啲下午茶啊， 係咪啊？ 我主要都是買煎人三寶，買煎人三寶啦，跟住有陣時會買臭豆腐。以前嗰個臭豆腐仲係嗰啲擔挑嚟噶， 哇！ 即係兩係啊，咁啊一路拎 呢個你贏咗，我未見過 擔挑嗰啲嚟嘅，咁炸豆腐炸呢個臭豆腐啦，仲有啲牛雜嘅叔叔啊，或者每逢冬天都會出現嘅煨番薯啊。 你搞到我醒起黃大仙咧，喺新光行去新光中心嗰、那個有一個小巴站，佢有一個 U 型小巴站咧，同你講嗰個一樣，又係好。 哦，系啊，系啊，系啊， 好多好多小販，但系以前就会喺嗰度搭小巴咧，又系同妈妈一齐买。而家冇晒。 系啊，好多都冇啦。例如美孚嗰、那个我哋以前嘅桥底，而家成个桥底都变咗巴士总站啦，系咪？咁啊，交通更加便利嘅，咁亦都即系食物方面需要卫生咁，你都明白嘅。 明白噶。 系啦，咁啊，大家有时候咧，亦都可以去下自己以前成长嘅地方啊，谂下以前我仔喺呢度成长，其实都几开心噶呢、 啊、 件事。 同埋睇住嗰个变迁啊，更加珍惜当下。 梗 系会啦，梗系会啦。 咁所以喺你讲经之年，抛你走啦。 拜拜， 唔该晒 Sammy。咁啊，天气方面睇下 O 有啲咩指示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喂，今日大风啊！ 大风啊！ 系好大风添， 竟然咁样，咁啊小心，因为大风可以令到你嗰个体温流失得快啲。 系啊，咁所以大家譬如出去晨运又好，或者今日准备翻工啦，有啲朋友初四都。要开始翻工噶啦，咁特别系股市开啦，咁香港都系一个金融城市嚟噶嘛，咁所以今日咧好多朋友仔咧都会翻工啊，翻工嘅时候，咁头先都讲咗大风，咁啊着件风褛啦，可能都可以做到嗰个效果，同埋咧今次今日有啲西装咧，其实都有防风功能嘅，咁啊唔知大家会唔会选购一啲有防风功能嘅西装，又可以着到西装不停咁样，但又挡到风啦，咁啊挡到风未必挡到雨啊，自己睇翻。 哦，系啊系啊，两样嘢嚟噶。 牌仔系啊系啊系啊。 除非佢emphasize， 即系佢标榜佢我又挡风又挡雨咁啦吓。 系啊，咁啊又挡风又挡雨、那个功能感。 雨褛嚟嘅。 个功能咁强劲咁样，outdoor功能咁你见 西裝都唔平啦，應該、 啊、 估計係咁啦。喂，講多少少天氣先。今日灰蒙蒙嘅天空嚟嘅，能見度係咪相當低咧？咁亦都未至於嘅。咁啊，望去香港島嗰邊咧，國金都係睇到嘅、嗯。不過就相對可能大風啦，咁啊令到體感温度都相對咧叫做低一啲啊。咁大家都要注意保暖啦。第二就係、是、啊，戴翻個靚口罩開工啦。咁啊因為你都知依家疫情嘅緣故啊，咁所以大家都係要做多啲嘅個人嘅叫做防護嘅措施啦。咁啊，你又冇事，我又冇事，咁、嗯、就為之 very good 啦。咁希望今年就虎年咧，大家都虎虎生威啊， 逐 身蒸頭，唔好講唔好嘅嘢，講啲正面嘅嘢啊，虎虎生威啊。 所以今年咧，其實講話虎年嘅時候咧，我都會話咩咧？今年係福虎年啊，有福嘅，咁啊好啲啦。嗯，大家开心 啊！绝对冇错。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华讲讲佢。 好，唔该晒啊！哦，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寒冷，日间渐转天晴。咁最高嘅气温大概17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啦，咁啊，明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咁但系星期一咧啊有几阵雨。咁啊，而家1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咁啊属于低水平嚟嘅。寒冷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都系继续生效。朝头早嘅时候，我哋耳仔上一上堂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 早晨，佳哥。 早晨，早晨。 哇，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恭喜恭喜啊！哇，最紧要发财啊，真系啊！ 系啊，身体健康啊，仲有啊， 系啊，都一样咁紧要。 系啊，系啦，新年又点样咧？你咁点啊？呢几日过城市啊嘛？ 呢几日视像咁样问候下啲长辈，拜下年咁咯。 系咪啊？咁啊，小心啲啦，系啦、啊，提醒下啲长辈啊，保重身体咁样啦。 系啊，互送祝福咯，都系隔空噶啦，不过就唔系面对面咯。 系啦、啊，冇办法啦，咁啊环境系啦。喂，嗱，今日咧年初四啦，咁、咧就新年流流咧，咁有嗰个关于新年嘅古仔咧，我又喺想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哦，系乜嘢啊？ 嗱，呢个古仔咧喺就是、香港嚟讲咧，系一个咧，即系我哋本土孕育出嚟嗰一个咧，我觉得咧系非常之有嗰个叫做道德嘅感染力嘅。 嗯， 点解咧？系一个报恩嘅古仔。 系。 咁咧，嗱，话说啦。新界咧就有两条客家村，咁、已经有成200-300年历史噶啦。 系 呢两条咧，嗱一条就系喺呢一个咧清水湾嗰边嘅，叫做万公屋。咁万公屋里边咧有好多条村噶嘛，其中咧有一班系姓城嘅居民， 系 姓城嘅村民。好啦，咁另外咧有一条咧就离万公屋好远噶，喺边度咧？喺马鞍山嗰边嘅。就叫做咧大水坑村， 系 就姓张嘅。咁咧天南地北，隔成个大山， 啊、 但系好奇怪喎，佢哋咧又有一个传统，有咩咧？喺每年嘅农历年初二，姓城嘅村民咧会好远咁样，以前冇车噶，翻过个山，落到去大水坑。就同姓张嘅人拜年， 哇！真系攀山涉水，名副其实喎、 啊。 呢、這 个系啊，仲有一样嘢过瘾，佢唔系一个人搬人去，系成条村人去噶。 系点解咧？ 系啊，去嘅时候仲有一样嘢，去人哋嘅祠堂度拜人哋姓张嘅太公。哇！呢个古仔咧就过瘾啦。咁啊，原来咧背后咧就系牵涉咧，香港喺呢、這个清朝嘅时候咧就发生过一件大事啦。咁嗰时咧就咩咧？就香港咧因为咧迁海令咧，咁啊出现咗好多人口咧就流散。咁后嚟咧清政府觉咦，香港咁多地方咁少人口，就鼓励啲咧广东啊。呢、这、一个西北边嗰东部嘅客家人咧，就落嚟咧新界居住。 系 好啦，当时候咧就有姓城嘅人，咁叫做城斌元啊。咁啊，同埋个太太同埋个仔咧，就落咗嚟新界居住。咁住喺边度咧？佢初头咧，佢就唔系住喺民国嘅，佢住喺边度咧？佢住喺林村，林村一个叫矮岗嘅地方。咁呢个城斌元咧。就是做生意嘅，四围走嘅。咁佢就有一个好好嘅朋友，啊，咁啊姓张嘅。咁呢位张生咧，佢咧就唔系同佢一齐住啦，佢就住喺边度咧？大水坑。 系。 话说咧，有一次咧， 呢个成斌源咧出咗去做生意之后咧，失咗踪，失咗踪。咁咧，佢太太咧就好担心啦。咁于是乎咧，就咧去到大水坑度咧，就揾呢位佢嘅兄弟啊，张生咧，呢个张守兴咧。咁咧就睇下佢咧，知唔知个先生喺边度？咁佢话冇，佢冇嚟过。咁我哋一齐不如周围去揾下啦。结果咧，好不幸。就原来呢佢阿成斌源呢就遇到山贼。 哎哟。 是啊山贼。咁就俾人呢就谋财害命。咁谋财害命之后呢咁就惨啦。咁啊佢个太太同埋个小路仔突然间就冇咗衣棚喎。咁呢阿张守兴呢就话啦咁样喂不如咁啦冇办法啦。呢、這个小路仔如果咁样做冇人养好惨㗎嘛一个女人好惨啊你搬过嚟大水坑呢边。我哋即係有即係、就是、有粥食粥又话食饭啦。咁样啦。好啦。咁后嚟呢呢位阿成芬源个太太姓周嘅。姓周嘅咩蓑衣周嗰个周。咁就嫁咗加埋就俾姓阿姓张嘅。阿张守兴嘅。咁仲生埋仔添嘅。生埋仔先嘅。咁但系嗰阵时候咧，佢带咗阿成斌个仔去嘅时候咧，为咗方便起见啦，咁梗系改姓张，就唔用成呢个姓啦。咁啦，呢个张生咧一路咧就都养住，即系当佢系亲生仔咁样，冇分彼此噶。一路养到佢十六岁嗰年咧，就同佢讲，佢话嗱，我将你爸爸嘅事话俾你听，仲有一样嘢，就是、由今日起你长大成人，你服翻姓，姓翻成，唔系姓张啦。咁样咁跟住呢佢当然係改返姓成啦咁过咗两代之后呢到佢后人呢咁由于大水坑唔够地方住咁於是乎呢就搬咗去而家嘅盲公屋嗰边住就开咗另一条村啦咁样咁但由于呢佢哋嘅祖先个成长細路仔变大人嘅时候係多得张守兴仗义去养大佢当佢亲生仔咁看待所以佢咧一直以嚟咧都当佢系亲生老豆咁睇嘅，咁、所以咧佢过身之后咧就留咗一个咁嘅所谓家训啊，就话以后每逢新年，我哋姓成嘅后人都要向姓张嘅祖先去拜佢哋，多谢佢哋当年嘅养育之恩。所以咧二百年嚟呢一种咁嘅民间。姓成向姓张去拜年去拜佢祖先嗰个传统咧，一直系默默咧咁流传住，直到今时今日依然有做。所以系好难得嘅一件事咯。 系啊，嗱，所以新嘅一年一个新嘅开始，我哋就知道呢一个报恩嘅故事啦。 系啦，咁啊最紧要系做人唔好忘本， 系 饮水思源。 啱啊，讲得好好，唔该晒佳哥。 OK， 拜 拜。Bye-bye 宁静的下转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六零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七零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九零年代二十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一零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埋怨在一排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笑着天空拍一拍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总是比加上妖精，再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奔向海，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恶魔守护心中所爱。还有望着胸口拍一拍啊，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还有向着天空拜一拜啊，别想不开，老天起来。 细细个开始听呢首歌咧，咁啊而家由刘德华咧加上杨千玺演嘅第二个版本啊，同一个音乐嘅 melody 旋律咁，但系唔同咗嘅编曲啊，还是笨小孩。今日温你十二度啊嘛，好快脆咧会到早上嘅七点半钟啦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黐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啦。 今日系二月四号，星期五。农历正月初四，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立春，二十四节气之中的第一个节气，适宜祭祀、沐浴、开光、祈福、丁盟、纳彩、裁衣、嫁娶、动土、除服、成服、出行、开市、交易、立劝。 今日似样啲，好好多。 唔系咁样去界定噶。 今日记安葬、上梁、入闸、作灶， 知道啦，我会记住噶啦。 记住开心最紧要。 今日都是世界癌症日， 我会多啲了解，提高对癌症嘅预防、发现同埋治疗噶啦。 日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话，掌握确实的证据，认为俄罗斯正是计划伪造一段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影片，以此捏造入侵乌克兰的借口。柯比话，华府相信莫斯科政府计划虚构乌克兰军队或者情报部队攻击俄罗斯主权领土或者操俄语的民众。而家在乌克兰境内有为数不少讲俄语的人士，柯比相信俄罗斯会制造一部逼真的宣传影片，当中会有尸体同埋由演员扮演的哀悼者，并会有遭到摧毁地点的影像，为俄罗斯入侵制造借口，以证明攻击乌克兰出师有命。俄罗斯目前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集结超过十万兵力以及大量的重型攻击武器。美国首席国家安全副顾问芬纳说，现在并不确切知道俄罗斯将会采取的路线，但知道这样是对方正在考虑的选项。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两年几来首次的会面，实现东欧之约，举行新春之会，为后疫情时代的中俄关系谋篇布局，体现两国战略合作的高水平，彰显两国元首的高度互信和友谊。拉夫罗夫说，俄中开展高水平战略协作和密切协调是双方共识，不受国际政治局势影响，有利于增强国际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双方一致同意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共同抵制将体育政治化，支持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致主张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反对任何制造阵营对立和集团对抗的企图。 欧洲的新冠病毒疫情仍然严重，但确诊个案有向下的趋势。法国单日新增27万宗个案，比上个月大幅减少。全国累计感染人数突破2000万宗。卫生部长韦兰日前话，相信疫情的高峰已经过去。英国新增88000多宗确诊，单日死亡人数回落至300人，对上一日的死亡人数达到534人，创疫情以来的新高。意大利星期四增加12000人确诊，最多414人死亡，留院同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已经略为减少。土耳其单日增加10万宗，比前一日的创新高纪录稍为回落，不过死亡人数就上升至3个月以来新高，达到233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说，鉴于第五波疫情转趋严峻，中央一如既往支持特区，并已经向他转达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提出请求的关怀。林郑月娥说，近日在增加人手提升本地检测承办商能力方面，广东省已经应本港要求提供协助，特区政府会全力以赴，同各界携手并肩，在中央支持和市民配合下，战胜这波来势汹汹的疫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寒冷，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的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但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79%，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土瓜湾啦，同埋上香道贵州街交界嘅交通灯已经系恢复翻正常噶啦。重复多次咧，就系土瓜湾道同埋上香道贵州街交界嘅交通灯咧曾经失灵噶，而家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咁喺封路方面，石硖尾嘅白田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白田街去大埔道方向介乎白云街啦同埋培德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98号路线2号 D 需要改到行驶。就是石硖尾的白田街去大埔道方向，介乎白云街和培德街之间全线是封闭，九巴路线2号 D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马料水的创新路因为有渠务工程，介乎生物资讯中心至到能源大楼二座的创新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都要留意。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交通都是正常的，路面方面都是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สวัสดีครับ สวัสดีครับ Namaste Namaste จิมเลสู แลมาอิลิกุม Assalamu alaikum Hello 一齐深入认识少数族裔嘅朋友啦！ 电视节目 Hello 好邻居，每集都会有我 Emily 同埋我 Angel 带你拜会喺香港生活嘅少数族裔朋友，学习佢哋嘅语言， 认真交流，体验彼此嘅文化。 Hello 好邻居， 今日下昼6:30， 港台电视31。 求学真系唔使求分数， 高上中做咩唔出声啊？ 冇嘢，得个4分，唔知点算啫嘛。 好兄弟，放心啦，我帮大家揾咗出路噶啦。嗱，跟住本大笑吓，包保你唔使愁。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香港剑击运动员吴乐宏饰演的高尚中最后找到什么出路，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00至5:00，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与你展翅觅出路。 新冠龙虎榜本周精选， 和而不同，等他证实给你看是 work 的。 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那最合成河，善恶交织，一切也互靠紧拍和，没谁人可把这些怪难事说清楚。 阿 f Phil 同填词人 Oscar 讨论点样令小朋友得到快乐，两位有唔同嘅谂法，冇对错，亦都冇结论，但系就造就咗佢哋认为讨论可以带嚟不同角度嘅思考呢一个歌曲课题。主歌阿 Phil 填词 Oscar， 编曲 Errol Lai， 监制 Errol Lai， 吉森峰 Edward Chan。今个星期上榜第五个礼拜，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四位，林奕康解答。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嘛，除咗白元浩之外，梗系要揾埋阿 O 喺度啦。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 今个星期有咩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先？ 嗱，有几件事嘅，首先系邓中国队开心先啦，即系。国家队嘅女足咧喺琴日嘅亚洲杯啊吓，琴晚我临瞓之前11点到啦，咁啊我都有睇嗰射12码嘅4-3就击败咗日本啦，咁啊晋身决赛啦、 哎。好啊好啊， 系呢个都可以睇睇，因为咧系日本先入波噶，每次都系，跟住咧国家队啊追平啦，跟住日本再入波咧，跟住国家队再追平啦咁样。 哇！呢、這个系国家队奋斗其中一个好重要赛事喎、啊，呢、這个。 是啦，呢、這个女足方面呢，因为睇到琴日好多朋友都见到啊，都系睇好日本多少少嘅，咁但最后就中国就赢咗日本啦，咁晋身呢个决赛啦。不过有开心嘅，亦都有呢一啲不太开心嘅，意思系乜嘢呢，就系、是、国家队男足啦，即系国足方面呢，咁大年初一输咗俾越南喎、咁样。咁喂，呢一样嘢就真系交代唔到啦。 係呀、啊。 你知唔知內地嘅網民咧係嬲到點咧？係嬲到咧，即刻見到越南贏國家隊咧，係即刻攞個電視機攞出嚟抌啊！ 我見到啊，抌爛咗個電視啊！ 係啊，估計真係嬲得太緊要，因為嗱，之前譬如你話輸俾亞洲一哥，即係輪流都有兩個一哥嘅，譬如講緊日本或者南韓方面， 或者沙特阿拉伯咁樣啦，係。 系啦，咁样，因为佢哋就多啲叫做外援球员，出外揾食嘅球员啊，变咗咧就喺欧洲学法翻去咧，咁啊令到日本同埋南韩都相对比较强劲啲啦。咁、但系嗱呢个都系不争嘅事实嚟啊！你国足积弱多年咧，咁多年都系搞唔掂咧，唔紧要噶，但系都算系亚洲一线啦。喂，你点能够系喺越南主场俾人哋炒3-1啊？咁样即系完尽世界杯，其实真系唔紧要噶。如果输俾啲强队，咁、就有一种爱之深责之切咯。即系对于一啲内地嘅球迷嚟讲啦，咁样咁，所以就呢两件事都系一起一悲啦。即系女足方面就劲抽啊，但系咧国足方面咧。就打仔咁样咯， 又仍需努力噶。咁啊，见到其实好多内地嘅网民啊、球迷啊，佢哋都话到，之前咧 闹走咗李铁啊！而家都喺李铁个网上面，自己都同佢讲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你快啲翻嚟啦！咁有好多呢啲声音、啊。 系咁啊！常言道，咁啊，内地啲球评家自己睇呢场赛事嘅时候，都一路睇咧，原先都好想帮国家队打气嘅，但系去到临尾，即系输到3-0嘅时候，因为真系输到3-0，跟住先追翻一球啊！所以输到3-0嘅时候，好多球评家自己喺度做旁述嘅时候咧，都真系难免有啲失望。咁啊，当然都系喺讲紧内地嘅足。球個清訓系統出現咗問題啦，咁同埋即係入面就係、是、即係叫做踢波嗰個主意就係、是、啊究竟點樣選入去國家隊呢咁樣，咁呢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爭議嘅聲音，特別係近呢一兩年其實內地又多咗好多歸化嘅球員，咩歸化嘅球員、即係可能佢本身係巴西籍嘅， 入咗籍啦，中國籍。 是啦，变咗中国籍，咁但係佢哋係啊，巴西人係咪个个都好似卢比杜叔叔啊、朗拿度咁样踢波好叻啊、而佢又融唔融入到去国足嘅系统啦、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啦。咁啊，当然啦，即係往后走，希望就国家队踢返啲好波啦咁样。喂，转个角度，不如讲埋 NBA 啦。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NBA 方面呢，呢个 Brooklyn Nets 呢，即係篮网队嘅球星呢，夏登啊状态奇差，成场波啊打咗四节咧，入得四分啫，哇！差过你同我啊，小白，哎呀！ 我同你落场好过佢啊，如果咁样， 我都几肯定， 系啊， 我都几肯定。嗱，讲当然即系大年初四讲下笑啫，我同你落场都未必好过佢嘅。 我同你落场一分都攞唔到啦。 我估攞到两分， 两分 系啊，喂，但唔紧要，打过 NBA 就系打过 NBA， 系啊， 咁但系。即係James Harden 啦，咁啊就係攞得四分啦，咁啊去到球隊當然係輸波啦，咁啊另一個得分嘅責任咧就擺咗喺艾榮身上啦，咁但係即係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咁所以咧令到咧網隊啊6連敗啦嚇，咁啊主帥咧都無奈咁樣講啊，咁啊呢個主帥你都識嘅，應該係拿樹啦，拿樹領隊咧就話我哋睇起嚟咧好疲累啊，尤其係。夏登嘅體力不計，哇！體力不計，作為一個球星，體力不計咧，即係難搞少少啊嚇！咁希望即係大家咧啊，新精頭，龍精虎猛，有心有力啦。 係啊，最緊要呢樣嘢啊！其實今日咧，阿歐啊，咁啊立春啦，咁啊立春呢之日咧，咁啊亦都係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之日。咁啊呢個咧，大家咧就要留意住啦嚇。咁啊喺24號晚上啊，北京冬奧會開幕儀式咧，咁啊運動員入場嘅環節入邊咧，咁啊見到嗱，我哋先睇下中國香港代表隊啊，咁啊將會喺咧就前五位之內咧就入場啊嘛，消息指啊嚇。咁啊作為東道主中國體育代表團啊，咁啊將會咧就最後一個咧就係入場嘅。咁啊一般嚟講啦，咁啊冬奧會國家入場嘅順序通常咧都係按照住東道主國家嘅文字順序咧去到入場嘅。咁呢個咧大家喺啱啱上年嘅時候喺東京奧運會嗰度都見過啦。咁啊真係按照住呢個英文字母排列啊。咁啊今次咧就以第23屆韓國平昌冬奧會我哋先講呢個為例啦。咁啊運動員入場儀式咧就按照住韓文，當其時按照住呢個韓語嘅順序排列嘅。咁啊當年啦，咁啊中國代表團咧就係第65個入場嘅。咁去到2002年啊，咁啊鹽城冬奧會開始嘅時候啦嘛，中國香港代表隊咧連續咧就係6屆獲得冬奧會嘅參賽資格。今年啊，巴閉啦，咁啊香港代表隊咧咁亦都派出咧就係朱定文啦、金和曉以及咧就係翁厚全3名嘅運動員咧參加北京嘅冬奧會。咁啊，據一啲嘅消息人士咧就指出，咁啊香港嘅代表隊咧咁啊將會喺前五位之內咧就入場嘅。咁啊亦都喺部分啦嚇。在北京的香港人士亦都是獲邀出席的这个开幕儀式，到底哪位今天夜晚大家就会揭晓的了。现在都正正是冬天，是不是亦都根据消息讲到开幕儀式现场就会发放一些譬如暖贴、一些暖宝宝、坐毡、或者是那些毛毡、手套、帽等等嘅保暖裝備嘅，咁啊，因為咧就需要提前入場啦，咁啊，所以就未必食到飯，咁啊，亦都會準備定一啲朱古力，哇！大會都非常之細心啊，希望咧咁啊呢個開幕儀式啊順順利利。好啦，咁啊，除咗咧就係北京冬季奧運會之外，亦都睇下呢一個咧就利華杯。 利华杯咧就系咩咧？咁啊，将会咧就喺9月23日至到25日啊。虽然咧都系后半年嘅事情啊，咁啊将会喺伦敦嗰度咧就上演嘅。不过咧值得关注咧就系而家好多消息咧就传出嚟啦，费达拿同埋纳杜啊，咁啊有机会啊，咁啊将会咧就系代表欧洲队咧就系参赛。咁啊费达拿咧咁啊对于纳杜啊答应出战咧。表示相當之高興，咁啊亦都話到即係好開心啊！今年咧重返球場比賽，咁啊利華杯咧就係一直佢自己個人嘅一個 plan 入邊嘅，自己計劃當中嘅。咁至於拿度啊，對佢嚟講咧，可以話係世界上獨一無二啊，其中一位好重要嘅夥伴啦，或者係競賽對手啦，同埋朋友啊，咁啊能夠同佢咧就一直再戰呢一個利華杯咧。是非常之难得嘅，咁佢哋曾经2017年啊喺利华杯赛事当中咧就组成啊男双嘅拍档，成功击败咗咧就系美国嘅组合，咁啊拿到咧就亦都话到好想咧就重温今次呢一个嘅美梦。好啦，咁啊睇翻咧40岁嘅费达拿，咁啊自去年温布顿之后咧就养伤，咁啊星期三咧佢自己都话到啊4至5月咧就会知道自己可唔可以重返呢个网球场噶啦。咁至于拿到咧就赢咗呢个澳网嘅男单冠军啊，取得个人咧第21个嘅大满贯。两位都是非常之厉害的网球选手啊。 叫嚣也敢跟你飞车似错，偏偏要我安坐，文青得似公仔也好，很有火。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reach and down the show. 光美越是看轻我，我越难揣摩。按一按 F 五好吗？擦身你的耳朵，只要活着，装好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谭嘉怡嘅 Eyes on Me， 恭喜恭喜 ，Kitty 恭祝大家青春常驻， 阿 O 祝你财源广进， 芭比祝小朋友健康快乐， 小白祝各位身体健康， 钟哥咧， 梁明忠恭祝大家一年到晚开开心心，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明忠 Kitty 阿 O 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本年为你打打气。 恭喜发财！ 除了我哋之外，揾埋 Kitty 出嚟啊！ 恭喜发财。 我成日话咧，隔住啲电话讲恭喜发财咧，好似同嗰啲长辈拜年咁样。 系啊， 今年咧，Kitty 长辈啊 ，Kitty 婶。早晨啊，同你拜个早年啊！ 我同你哋拜年啊，真喂，今日咧其实都拜咗几日噶啦嘛，拜年我哋互相拜年，今日我要祝你哋日日有食神先得啊！ 啊，点解咁讲 咧？ 系啦，因为首先我知道你哋都中意食嘢嘅人啦，咁啊食到好嘢就自然会开心啦。 你知又好啦。 过年嘅时候咧，亦都会即系想食翻啲好嘢咁啊！即系一年开始咁食啲好嘢，寓意住之后成年都食好嘢嘛。咁但系咧，我见到有单新闻咧，又系关于食盘菜嘅呢两日。你哋有冇睇到一个叫做组装盘菜咧？ 咩叫组装盘菜？呢个名我都未听过添，弊啊！ 我估啦，系咪自己攞住一大扎唔同嘅已经预制咗嘅食材？冰鲜嘅一包包嘅，跟住就自己翻屋企自己砌翻佢呢类型咁样啊？ 系你咪觉得好玩啊？ 我唔 有 几 好玩啊！ 如果盘菜嘅话，我觉得真系买翻嚟系应该一盘 已经整好晒。 如果佢雪冻咗，我当佢真系冬天啦，或者惊你可能未即刻食啦，雪冻咗，我觉得佢都应该系一大盘俾我，而唔应该要我自己逐件逐件砌咩玩积木咧？系咪先？盘菜系一个艺术嚟噶嘛？ 系点样噶 ？Kitty 呢个？ 嗱，呢个组装盘菜咧，其实就系有人咧喺酒店嗰度订咗一个盘菜，咁佢就话咧呢一个盘菜咧系1688元嘅，咁就公司叫到六个人食，咁你除翻开就四至六个人，咁咪200-300元咁样咯，系啦，咁即系一个人啦，咁都系即系酒店出品，佢就谂住过年食好啲，咁点不知咧，佢攞嘅时候咧，就发现原来咧个盘就还个盘，咁其他食物咧全部都一包包咧就真空，其实佢就煮咗噶啦，即系煮熟咗噶啦，就一包包即系鱼蛋，就一包就真空咁样攞个透明啲胶袋咧就贴咗佢，入好咗就抽咗真空， 即系都系煮咗嘅。 煮咗嘅，咁但系佢嗰盘嘢咧，即系1688咧，佢都有啲矜贵啲嘅嘢噶嘛，即系有个龙虾咁样咧，个龙虾又系连埋个壳煮熟咗咧，又系攞个胶袋咧就真空抽真空咗咧就摄咗佢，咁变相咧其实佢攞翻嚟嘅时候，就首先个卖相就唔系佢喺 poster 睇咁靓啦，就唔系一盘咁样攞翻嚟啦，咁佢咧就要逐袋逐袋咧就拆开佢，自己咧就砌翻好一个盘咁样，再去。加熱先至食得嘅， 咁自己又要拆佢先可以搞得掂。咁但系佢有冇教我点样砌翻出嚟噶？ 嗱，佢话佢有说明书噶，咁但系佢自己咧 食个盘菜啫，砌模型咩？ 唔系，佢嗰说明书咧其实好简单嘅，就系有个 number 咧，1234567八咁样，咁你顺序拆，然之后自己铺咁样咯。 第一就摆萝卜。第二就鋪魚蛋，第三就擺鵝掌咁樣，豬皮 咁 啦。 係啊，咁但係我自己砌落去咧，我都唔會有個廚師砌得咁靚嘅喎。你知廚師砌盤菜，譬如蝦嘅，佢可能好工整，用蝦砌對花出嚟咁樣，即係佢嗰啲 pattern 啊排嗰個次序啊。咁如果我唔識嘅，我就開咗個包裝就咁倒落去，我就算佢跟住次序都好，我都係倒落去嘅，變咗係一團垃圾嘅啫。 咁一定冇廚師砌得咁靚啦。我哋自己啊，細個去畢嗰啲沙律山咧， 係啊係啊， 個個啲手勢都唔同啦。有啲人啊畢得靚啲，壓得實啲；有啲人咧即係會即係一個錢可以任畢咁樣噶嘛。咁所以呢個網民咧自己收到咧，其實佢就好唔高興嘅，因為唔係話因為首先自己睇得冇咁好啦，二嚟咧佢就覺得啊嗰張 poster 都冇寫到要自己組裝嘅，因為咧我覺得可能嗰個賣相。都幾緊要，即係一家人食飯。譬如尋日咧，我就真係食咗今年第一個盤菜啦。咁就係個朋友咧喺元朗嗰度訂啦，咁喺元朗嗰度咧攞過嚟我屋企嘅。咁佢咧一打開嘅時候咧，真係大家都上機食先啊！即係嗰個賣相已經令到大家個心情即係推高咗一格啦，因為好靚啊嘛。咁然後一路食嘅時候都會啊好開心啊！咁相反呢一個網民咧就會覺得哇好～即係自己覺得仲要多咗一重功夫，雖然不嬲都要加熱嘅啦，咁但係佢咧就要逐個膠袋剪開啦。咁但係調翻轉，咁有啲網民就話：咁其實咧嗰間酒店都算幾有心㗎，因為如果佢就咁俾你咧，佢根本就唔使咁多功夫。 咁我自己咁樣睇，我覺得情有可原，同埋我都幾欣賞嘅。首先咧，如果站喺衞生角度去睇咧，佢真係做足100分嘅。 系 嗱，佢分开晒，独立包装，抽真空，每一样嘢你可以保存一段比较甚至乎长啲嘅时间添。跟住你只不过系多咗个工作，你要解翻开嗰个包装，倒翻落去加热。咁但系就算你自己买一个盆菜翻屋企，你都要加热噶啦。 系啊， 系咪先？ 系啊。 咁嗱，如果譬如话阿 Kitty， 你琴日你话你自己买咗个盆菜啊，你个朋友买个盆菜，佢嚟嘅时候用乜嘢包住嘅？ 佢咪石纸包住个面咯。 就系啦，感觉上系咪冇咁卫生先？感觉上。 其实是的，所以其实佢真空包装你都觉得佢好似卫生咗，同埋佢都即系程序多咗啦，每一样嘢入到晒。是啊， 不过我又持相反意见，因为咧我就觉得盆菜个卖相咧，除咗系食落去开心之外，就系、是、好似一年一开头，即系有个意头咁样，嗰件嘢咧又系好靓嘅。所以咧如果我嘅话啦，我会觉得假如我买咗呢个盆菜翻屋企，我要自己砌咧，我首先我个心会棘住先。 点解要我自己嚟啊？俾咁多钱咁 样？点解要我自己嚟？因为我一定砌得冇佢哋咁靓啦。咁然后又冇得相机食先啦。好啦。跟住咧，個重點就係、是、其實個酒店會唔會有第二個 package， 就係話我都係買佢嘅盤菜，但係我係當日中午先至去攞嘅，咁我咪可以免卻我又唔需要，即係好似街嗰啲盤菜咁樣啊，我唔使話又有真空包裝，但係我又可以攞一個咧，即係廚師砌出嚟嗰個樣，我翻屋企我就自己加熱，咁咪可以即係做到兩種方面嘅客人生意咯， 係 咪？如果我嘅話，我就真空包裝嗰個，我未必，我覺得太麻煩。 其實係咯，其實佢呢個方法咧又唔係話好差嘅，因為即係從阿鍾哥咁講，從佢嗰個衞生方面咧，可能佢比較好添。同埋咧，你諗到，因為應該係太多人訂嗰啲盤菜咧，即係如果佢預先整咗喺度，跟住放咗喺度咧，就好可能好容易即係滋生細菌啊。係 啊。 咁如果佢幫你雪住咗咧，就好似之前我哋講個 frozen 盤菜咁樣，成個冰曬 啊， 翻屋企。咁所以可能佢哋就諗咗呢一個方法，可能可以保存好啲，又可以即係大量啲去做。咁不過只不過係個客人佢冇呢一個心理準備。如果佢即係買嘅時候見到嗰張 poster 寫得清楚啲，話需要自己組裝嘅，咁可能佢又冇咁嬲，又唔會擺上網公審。 正所謂咩官途無限好啊嘛。咁有時候你要睇清楚個商品說明先得嘅。 係啊，咁佢圖片係應該咧就唔好淨係整個盤菜出嚟，佢應該咧就係影埋啲相， 逐包影， 即係等買嘅人知道啊嘛。嗱，我買我預咗自己翻去砌噶啦，我當砌模型咁砌嘅啫，我又 happy， 係咪？咁就得啦。咁所以話咧，其實即係每一個銷售嘅方法咧，其實有好多嘅，睇下啱咩人。咁如果你啱呢個方法嘅，你咪去呢間鋪頭咯。你中意組裝嘅，你咪去呢間酒店咯，係咪先？ 係啊。 咁所以咧，根據翻自己嘅方法咧，就買自己想要嘅嘢得㗎啦。好啦，咁啊，時間好快脆咧，就會去到早上嘅八點鐘，聽聽新聞簡報，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 日经平均指数报27244点，升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96美元，卖出1805.73美元。天气方面，寒冷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今朝早本港气温普遍下降至12度或者以下。此外，度广阔云带覆盖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朝早寒冷，下昼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的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但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78%。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天水围天影路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辆咧系禁止左转平下路嘅。港铁巴士 K76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咧系禁止左转平下路嘅。港铁巴士 K76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啦，石硖尾白田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埔道方向介乎白云街同埋培德道一段全线仍然封闭。九巴二号 D 亦都需要改道行驶。至于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畅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零食是要同朋友分享，因为毒食易肥。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知识 科技专家 Ben。 大家都可能會投資一些虛擬貨幣，利用的平台大家要選一些有信譽。最近就有一間很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就被黑客入侵，大家就記住了，使用這些加密平台除了現在要選一個有信心，平時都要留意的帳戶以及啟動這個雙重認證。 星期六早上六點到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阿嘟黃建威知識會社。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关心妍、洪家豪。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莫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像我般发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神光在眼。 神光财经第一线，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八点零八分嘅时间，室外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76%，寒冷天气警告。咁啊，唞咗几日啦，咁啊，到底个市系点咧？咁啊，转头咧都会揾下 O 出嚟睇睇嘅。不过先望埋呢个天气方面啦，大致多云，早上寒冷，下午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概17度，吹和缓嘅偏北风。啊，初时咧咁啊，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早上仍然寒冷，咁啊，日夜温差亦都较大嘅。下周初咁啊，气温稍为回升，咁但系星期一有几阵雨嘅。好啦，咁啊，同 Dicky 通个电话先啦。Dicky， 祝你今年咧龙精虎猛，希望港股都系咁啦。早晨啊 ，Dicky。 早晨，哦，亦都同阿钟哥 Kitty 同埋所有晨光嘅听众讲一声，恭喜发财。咁啊，立春啊吓，希望大家咧就系唔系净系呢个港股交易日。每一个港股交易日财富都会呢是进一步增长，咁啊又系我嗰个名啦，即系得心应手啊，机不可失咁啦，虎虎生威咁啦。 嗯，咁啊有埋今日最好啦，今日继续请嚟呢我哋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周恒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啊，睇睇呢外围市况好似麻麻地，特别呢系带我哋进入呢呢、這个 Meta Universe 啊，即系元宇宙嗰个咧，喂，琴日崩盘式咧就跌咗啊20%啊吓，咁啊，喂，系咪唔使 look Facebook 同 look IG 噶啦？间公司点搞啊？呢、這个咧都系好多散户好担心嘅。嗱，你可以先讲完美股嗰边啦，再讲埋今日港股开市啲科技股有冇机会受影响咧？交俾你啦 ，Dicky。 又好啫，其实先讲咗第一句，嗱，即系大家可能都关心，哎呀，即系今年港股咧。紅盤會唔會高開到呢？高收到呢？咁我俾個定心丸俾大家先。第一件事呢，我相信呢高開高收嘅機會相當之高嘅。 好快就知噶啦，四点钟就知道啦，系咪啊？即系个结果啊，系啦。嗱，不过咧，先答咗阿 O 头先讲个问题先。咁啊，寻日咧，即系 Meta 啦吓，即系前称 Facebook 嘅呢一只股份啦，即系亦都系佢个母公司啦。咁啊，跌到七个一皮啦，因为咧跌咗20%。咁因为咧业绩嘅展望就比预期差。咁当然啦，佢一只跌落嚟咧，唔得噶，唔够啊。其他一定要陪跌啊！基本上咧就無論之前業績好與壞，未出業績嘅都好啦，全線散曬嘅啲科技股。不過大家要留意兩樣嘢，第一就係話其實咧喺再之前，即係我哋放緊只農曆年新年假嘅時間咧，其實咧新經濟股升咗好多嘅。如果你話要客觀講咧，只係回翻啲嘅啫，因為咧就咁睇啲預託證券咧，一陣仲有原機講俾大家聽啦。不過咧，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話咧，其實都好睇個別股份嘅，就好似 Google， 即係呢一個 Alphabet 啦，亦都係即係 Google 個母公司啦。咁佢之前咧出咗業績咧，股價表現咧就哇非常之咁勁，因為佢都宣布咗一個拆勢，即係股份嘅拆勢。咁仲要今次個比例好高，咁所以大家就估佢應該會入到道指。呢個真係我嘅預測啊！我覺得即係 Alphabet 好快會入道指嘅，好似當年 Apple 咁。不過如果你話即係數翻手指，即係唔係話咩嘢腳趾數埋都數唔曬，因為咧 Apple 歷年嚟咧拆過無數咁多次，淨係講最近嗰兩次入道指之前同後咧，咁啊一開七，七開又再開四，咁其實一般係28股。好啦，嗰度講完咗，咁但係咧講翻近啲咧就係、是。昨晚咧，即係叫做美股收咗市之後咧，其實呢一個所謂 after hours trading 咧，就嗰度就重見真章啦。因為收市後嘅時段咧，咁亦都有啲股份就出嚟公布業績啦，亦都有講業績展望啦，包括到佢 Snap 啊呢一類咁樣啦。哇！咁佢哋個股價又好勁喎，又調翻轉喎。即係話喺即係 Amazon 啊咁樣咧，喺嗰個正常交易時段跌好多咧，收市後咧就彈翻突，仲要升多。跌幅嘅一倍咁滯，升翻曬，咁所以咧就見到咧就 Nasdaq 咧又好，甚至乎成個美股即係期貨咧，就係、是、都升翻好多下啦。當然啦，有三大指數啦，升幅不入。咁但係一句講曬咧，就即係好似咧，好似咧，即係嗱呢個業績唔好就佢跌佢嘅事，呢、這個業績好佢升咧係應該嘅咁。咁呢排我哋就見到美股係咁，不過咧就亦都係可以反映個事實，就係美股波動性真係好高。即係如果你話有啲新手，舉個例，可能係舊年即係玩港股玩到冇曬心機，跟住先轉美股嗰啲就輪陣啦。嗱，呢個就係事實啦。但如果你話你分散投資啊，甚至乎好似我就比較冇膽啊，我啲投資旗艦嘅美股咧都係比較多係啲低風險嘅，例如股神啊、旗艦啊、即係 Share Hathaway 啊呢啲。咁佢真係冇乜嘢，都喺個高位嗰度，即係繼續整持，即係增持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今日咧就咁睇預託證券好啦，睇翻過去呢段時間嘅美股，因為曾經都升過幾勁嘅，我哋一放假佢又升啦，唔係講笑，係完全唔等我哋今日。咁所以今日點講都好咧，就高開即係高收，同埋憧憬住內地繼續都有啲寬鬆嘅貨幣政策，同全世界嘅英倫銀行加息啦。咁跟住即係嚟緊咧，美國今年加四次嘅預埋啦。咁但係就係內地調翻轉人行嘅，仲係有好多工具可以用啊。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令到我都好放心。咁啊，今日咧。就紅盤都好希望，亦都我相信好大機會會順利公開而有機會高收嘅。 哇，咁就 happy 啦！因為咧睇翻咧，正所謂嘅過往表現不代表將來表現啦。因為咧報章都整咗一個表咧，就係港股過去農曆新年嘅首日表現啦。五升七跌咁样，跌多个升，咁啊唔紧要啊！即今日如果你话虎年虎虎生威咁啊，又做翻个红盘啊，又下年睇翻同一份报章嘅时候，佢又会同你讲啊六升七跌嘅咁样，咁啊慢慢 balance 翻咁样咯。嗱，要睇完科技股咧，其实都想睇睇啦。嗱，呢个冬季奥运咧开幕啦，我成日都记住一样嘢 ，Dicky 都会讲啦喺节目嗰度话，其实咧所有奥运之前咧，其实就差唔多噶啦，咁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嗰啲体育用品股差唔多咧，差唔多咧，有糊啊食咗先咧，咁样今次会唔会都系有一个咁嘅状况出现咗咧 ，Dicky？ 或者咁讲啦，先讲下啲成分股啦，包括李宁啊呢一类啦，其实咧就即系过呢段时间就都好似唔系好记得咗冬奥咁样，个股价都冇点炒过。调翻转咧，你话会唔会因为借助住？即係農曆新年嚇完啦，我哋放完假啦，咁但係即係講緊內地啲北水啊，包括係 A 股啊，都下個禮拜啦。 咁可能大家都會有個憧憬嘅，咁所以尤其是消費類股份，仲要係講緊內需咧，就反而會好啲，所以就唔係話淨係嗰個即係、就是、體育盛事嘅概念，就炒體育板塊，就係、是、包括埋咧就話零售消費嘅概念咧，喺未來咧喺呢段時間政策其實都會係，就算唔係直接撐，一定都會幫噶，咁所以咧甚至乎都會係即係重點啊，會係。支持嘅行業咯，咁因為你要帶動我經濟增長內需係必不可少啊。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今次就可能有少少唔同，就係、是、喂嚟啦喎，等我啦喎，係咪要走曬佢？咁又可能唔係嘅，又唔使咁擔心、 哦， 因為要跌嘅之前都跌咗，我諗啲消費類股份咧，可能都會好翻少少嘅。 係咁啊，消費類股份如果飲得杯落又得唔得咧？嗱，即係除咗嗰啲酒業股啦、啤酒股啦、乳業股，可唔可以睇下？通常咧年頭嘅時候咧，都會內地佢哋啲手勢啊，中意送下牛奶俾對方咧，做一啲賀年佳品嘅，或者茶葉啦咁樣。香港啊少啲茶葉股啊嚇咁樣。咁但係可唔可以從住呢啲叫做在地過年嘅資訊咧而捕風？足影咧 ，Dicky 嚇。 嗱，我都少少地都有嘅。頭先阿 O 咧都講咗在地過年係即係今年嘅主軸啦。即所以咧就變咗咧，之前咧年年都會提，今年就係完全都冇提過嘅啲春運概念就冇曬啦。但係咧零售消費類嘅，特別係內需概念咧，我都會覺得好啲嘅。即係飲得食得嘅，當然啦，有啲人睇估值啦，有啲估值都唔平嘅，打邊爐嗰啲咪估值咪貴啲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乳業相關，咁亦都你話如果你蒙牛呢一類，我又覺得稱鮮啲嘅。你話奶粉嗰啲可能又慢少少，因為即係雖然政策好鼓勵咁，但係生育出生率都係比較低，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可以就係再留意一下。好多板塊其實都應，亦都即係會有唔同嘅表現，亦都建基於佢哋本身嘅業務啊、產品啊咁樣。即係如果你頭先咁樣問我咧，咁我就覺得係啊，我都會覺得 OK， 同埋即係大人飲嗰啲可能勁過小朋友飲嗰啲少少啦。 嗯，係喎、哦，嗰啲骨質疏鬆嗰啲奶粉啊，或者補鈣嗰啲，係啊，我都要留意一下啦嚇。咁啊， 我你未睇 ？要嘅，要嘅，要嘅。喂，今日早上咧，多謝 Dicky 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嘅資訊啦。咁啊，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咯，好嘛？多謝曬。 拜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 恭喜恭喜 Kitty 恭祝大家青春常驻 阿欧祝你财源广进 Barbie 祝小朋友健康快乐 小白祝各位身体健康 钟哥呢 梁明忠恭祝大家一年到晚开开心心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明忠 Kitty 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本年为你打打气 点啊？有乜嘢优惠？ 点啊？欧有啲咩优惠啊？今日？ 喂，今日不如讲下水果啊，好唔好啊？ 好啊， 咁啊，因为咧过年咧就有食好多水果，我今年咧其实糕点啊冇乜点食啦，即系琴日咧同你哋倾偈嘅时候未话自己圆润咗咧，咁真系上咗磅去磅啦，咁啊真系哇磅一磅自己咧都唔讲得少啊，真系重咗， 重咗几多先？ 重咗几斤？唔系， 都未用啖去计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少啫。 系啊系啊，咁啊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一啲咧拣水果嘅资讯。你都知道今年咧，其实过年啦就冇得即系周围去啦。咁即系充其量都系同屋企人咧行下果栏，咁啊买下啲水果食下咁样啊。先问下两位拍档先，今年食水果食得多唔多咧吓？ 其实咧唔系话今年啊。其实疫情之后啊，即系我就有一个习惯咧，每日点都食两个橙嘅。 嗯， 哦， 系啊，即系感觉上系啊。以前我反而食三果少啊，今次系改咗呢个习惯，即系好感觉上好似吸收多啲天然嘅维他命 C。 系啊，系啊，因为以前咧，我记得成日睇啲咩报纸啊，定系医生讲咧，都系引述翻啦，就话如果食得太多嗰啲純粹吸收維他命嘅藥丸咧，其實就冇咁好嘅，即係嗰啲咩維他命餅都係嘅。咁太多嘅時候咧，你都係排出嚟嘅啫。係 啊， 咁如果你話最好嘅就係咩？其實好多人都同你講嘅啦，咪食翻生果咯。 天然嘅，天然的 又有呢、這個即係纖維好緊要嘛，係咪先？ 嗯，係啊，我咧同屋企人咧行果欄嘅時候咧，發現咧依家最大做咧就係、是士多啤梨。 嚇、啊，我、哦、 基本上。 日本所有地方 韓國啊嗰啲又有 士多啤梨都出現曬㗎，即係各城各省各面向日本方面， 就算佢幾大做都偏貴 啊， 係啊， 係 啊， 佢佢、有啲海鮮價添，即係佢譬如我街市揾啲平啲 嘅， 佢就可能譬如100或者至到130啊咁樣啦。哇！我去嗰啲超級市場睇咧。咦，佢300多元喎、 啊嗯！我就係想講呢個啦，我都係揾啲叫做地鋪式嗰啲普通鋪頭啦，普通鋪頭咧賣叫做一兜士多啤梨啦、嗯。其實講緊一兜，即係如果你有買過日本嗰啲士多啤梨，一隻手掌咁樣白色一個兜嘅啫嘛。咁咧佢就一撥咁樣賣，即係兩兜加埋咧就120多元。 差唔多啦。 我琴日咧去日本。其中一間超市，即係主打日本嗰間超市。 我以為你琴日去咗日本，係啊，有其中一間超市， 我飛得好快， 好快。 我都想講啊，我都想去啊。但係個重點就嚟啦，佢咧係一隻手掌咁多呀、 嗯， 就係賣緊琴日一撥嗰個價咯、 嗯， 即係誠意咗個價錢、 嗯。 所以大家咧揀生果嘅時候咧，真係要用多少少心神咧，同埋。叫做用多少少方法去揀，跟住我就問翻身邊咧，實有啲生果達人噶嘛， 嗯、 即係嗰啲生果達人咧，就係、是、總之佢你問佢啊，依一個月份食咩好啊，或者揀咩好啊，今年食咩好咧，佢實答到嚟。我有一個咁嘅朋友，佢話咧，你知唔知點樣買嗰啲日本士多啤梨係最平咧？嚇、 嗯 啊，問下兩位拍檔 點樣啊？ 點樣買？ 係咪揾嗰啲就快過期啊？我常常 都 唔 会噶，即系临烂嗰啲啊， 士多啤梨咧，成箱买最抵 嘅。哦，即系要呢个货噶啦， 得唔得？你成箱买，如果你食唔切咧，好容易烂嘅士多啤梨。 啱啦，所以咧就要做自己团购咗，即系要揾个。叫做有擔大嘅人落 order， 譬如阿小白就係有擔大嘅人，你落 order， 咁可能一箱入面咧有十 pack， 咁嗰十 pack 咧就係東哥要兩 pack， 阿歐要三 pack，Kitty 要四 pack， 跟住阿林慧要兩 pack， 跟住Vincent 要多一 pack， 跟住小白要多一 pack， 咁大家就清咗嗰一個成箱咁樣清咗， 抽下或者揾埋其他節目嘅主持一齊買咁樣。 哦，我贊成喎。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定要找回小白，那我扎扎地地，那我就迟啲先俾钱你啦。迟呀迟呀，可以直头唔俾喎。 等中秋。 你唔会呀、啊、中哥。 係呀佢即刻俾呀。好多 cash 起身添，仲要。 冇扎过年，冇扎过 年。冇扎过年。 係呀。喂，但係呢一种方法呢、嗯、就可以令到呢头先我讲呢一隻手掌嘅士多啤梨价钱呢就相对再减半一啲、 嗯。 即係譬如一 pack 咁样计呢回翻可能差零蚊、百蚊就得咯，即系比可能喺果栏啊或者其他嘅生果铺咧买就平30-40元咁样，大概啦，大概啦咁样。咁、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咁样。咁我就冇买到士多啤梨嘅嗰一日，就转而咧买咗呢个澳洲塔斯曼尼亚嘅车厘子，依家亦都系 都系佢系当做，但系其实佢都唔平嘅。通常我喺街市价咧，我见到一 pack 一盒啊，佢一盒买噶嘛。 是啊、 一盒都差唔多300元噶咯 喎。喂、哦，首先咧，首先阿欧咁得意嘅，嗱你买唔到嗰一样，啊不如我买第二样啦。啊，我同你有少少唔同嘅、啊，即系譬如我嗰日满心咧谂住想食橙嘅、 啊， 我去到买唔到橙咧，我唔会谂住啊，不如买个蜜瓜翻去啦，我情愿唔食咯。 系、 啊，即系我心目中有一样好想食嘅生果、啊，我就一定要买嗰样生果，或者我会转第二间铺头，总之搵第二间铺头有橙卖嘅、 啊。但阿欧咧就喺同一间铺头， 系 搵第二种嘅 取代佢啊！ 哇，做阿欧生意好喎、 啊，系咯，一定做到 你 生意。 点解要咁啊？ 点解 咧？会送礼啊嘛，冇人去人哋屋企，你点都要买啲嘢啦。同埋咧，我自己去过塔斯曼尼亚啦。 嗯 我食唔到車厘子喎，佢啲車厘子基本上全 出 口，出 曬口， 係咪好似加州啲橙咁啊？ 加州冇加州橙味 我真係覺得，即係究竟神户係咪冇曬牛柳嗰啲咁樣咧？又係嗰啲玩 出曬口嗰啲， 係啊，出曬口啊， 係啦。咁、所以咧，我都有啲情意嘅，因為買咗叫做一箱啦。喂，真係小話講啦啱。300-400元起跳嘅咁樣，有啲平啲嘅。咁呢個點樣平啲咧？ 車厘子啫，心諗哇，買得咁鬼貴嘅。 嗱，譬如小白屋企咧就會相對容易消化咁大量啊嘛，因為屋企人多啊嘛。譬如我自己一個人去食咧，我真係買唔到咁多啊，因為我試過都不下三數次咧，係諗住買多啲咧，食唔切就喺屋企壞咗。 係啊，係啊， 你知我又唔捨得抌噶嘛， 仲要跟住 咁 貴， 壞咗都食埋。 保血喎呢啲。 好嗱，你依家有我哋唔同啦，你可以同我哋一起分享嘛。 好啊，好啊，好啊。 分享系一件美好嘅事情嚟啊嘛。 系啊。咁啊，除咗 我哋一齐系团购一下， 系啊。咁啊，除咗一个咩塔斯曼尼亚嘅车厘子之外咧，仲有啲咩提供啊？ 仲有呢、這个周边地区嘅色加咧，都系抵玩。 咩话？ 哦，色加。绿色嗰啲咧， 哦， 系啊，一嚿嚿咁样噶， 好少好少食呢一只。 我都少食，但我屋企人好中意食嘅，其实。 仲有乜嘢系当做咧？梨咯， 系 啊 系啊。 嗰啲梨咧，其实又系去到好贵噶。有一只日本大分嘅梨咧，又系唔知讲咗$70一个咯，一个喎。嗱，梨我真系唔舍得食啦，我讲真。因为一个梨咧，我成日觉得，因为我哋系切嚟食嘅，屋企惯咗，好似得四片咧，已经去咗$70。咁当然你话有个梨个证啦， 佢系咪好大个先？ 但系我唔 系 好奉劝大家喺农历新年咧，喺屋企切个梨嚟食啊。 点解？ 所谓切梨切梨啊，即系好似唔系几好意头啊。做咩时候我哋切梨咯？好似唔 系 几好意头。 系啦，如果呢排咧喺街市，其实有个水果几值得推介嘅砂糖桔。 哦， 砂糖桔话俾大家听，真系摸。 喂，但你成日都讲砂，因为唔系砂糖桔就是、日本嗰只咩啊？ 唔系啊，呢只砂糖桔大陆噶、 我知啊，你另外讲嗰只日本嗰只系咩桔话？嗰只 美桔， 美桔，唔系啊，嗰只咩啊？ 边只啊？ 又系嗰只 橙咁样嘅嘢， 细细个嗰只日 咩宫崎。宮崎金嗰只金 蜜金 蜜金哦蜜金，因為呢個砂糖桔咧，其實 就係喎，你又記得佢講蜜 金，係佢成日講蜜金好食啊嘛。 嗱蜜金咧就其實你大概日平咗$20六個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買砂糖桔咧，其實而家喺街市都堆到一攞攞嘅，你基本上咧就係$30有三磅，$20有兩磅，嗰只價錢甜啊。都幾甜，因為我尋日咧就喺街市買咗$30，翻到屋企嘅時候啊，大獲好評。 哦，好喎， 係啦，屋企人都讚你，哎，哇，呢個好甜，買得好咁樣。 咁你就好開心啦。 咁我梗係開心啦，最開心係我用呢個咁低嘅價錢，係咪？即係$20-30，我就氹到大家開開心心。 你有冇同佢哋講話好貴㗎？ 咁又冇，我梗係呢個時候衝出嚟啫。我買咗平靚正嘅嘢，舐埋呢個功勞啊嘛，係咪？ 咁啊好啊嚇，咁可以試下買小白嗰啲桔啦，大家去叫做超市或者街市揀水果嘅時候， 係啊，砂糖桔啦，大家有機會嘅試一試，而家就當做甜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2月4日是一年的第35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30日。2004年2月4日，由朱克伯格和他的哈佛大学同学创立 Facebook。名称的灵感是来自美国高中提供给学生包含照片和联络资料的通讯录。Facebook 原先只是给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注册。后来加入的大学越来越多，到现在已经多过1.5亿个活跃用户，亦有多种语言版本。除了文字信息之外，亦可以传送图片、影片、文件、贴图、声音媒体信息。据资料显示， Facebook 每天上传3.5亿张图片。2月4号出生的朋友会用同其他人不一样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有时会用迂回的方法完成最简单的事，容易产生无聊感，喜欢安排大量活动、计划、兴趣。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在社交网络的生活可不可以填补你性格上的不足？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哋已经习惯透过面书经常同其他人分享，系咪只系停留喺虚拟世界？现实世界嘅分享是否有另一种标准？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結業嘅嘢。 哎呀， 即好似唔係幾 咁 sad 嘅，點解突然間講啲嘢？ 但係呢件已經係結咗業嘅嘢啦。 哦， 唔係話就嚟， 係 已經啊，過去式啊，就係、是、喺日本嘅嗰個機械人主題嗰個餐廳咧、 哦，全線結業 啊嘛，一月三十號就係最後一日，咁就已經過咗啦。咁我當 日、哎、你咪送別唔到佢咯。 冇计啊， 完咗啦。 虽然我想过去，甚至乎喺嗰边一段时间，但系都唔得啊嘛。咁但系咧，睇翻一啲网上嘅图片咧，或者啲片段，有啲人 post 咗出去，佢哋好多人都去，即系真系叫做送别最后一日咁样咧。 嗯， 好感触啊， 系 系啊，即系 喊晒噶。 住嘅，我想问同埋间高特 cafe 其实喺边度噶？ 佢有几个嘅，嗱，佢喺秋叶原有啦，喺台场有啦， 嗯。 系咪福江都住啊？福江系咪？ 福江有个机械人， 有机械人， 有嗰个 cafe 喺唔喺度？我就唔敢讲。 咁、 如果冇机械人，有冇拆埋而家？ 唔系，机械人就仲冻喺度，系、 哦、 嗰个餐厅结业咗。咁但系最后一日嘅时候咧，就见到即系秋叶原为例啊，佢嗰度咧就系嗰班人一早就去咗等啦。咁、甚至乎咧，佢话好似如果冇记错，好似话原本系九点钟闩门啊嘛。咁但系咧。九点钟，啲人仲排紧队入去啊！ 哦， 即系佢冇办法叫啲人走啊嘛，咁咪继续希望个个喺度排紧队嘅都未截龙嘅时候， 落闸都落唔到， 落唔到啊！希望每一个都可以入去咧、啊，只不过可能系坐耐少，坐得短少少咯。咁、但系咧，最令我叫做有啲唏嘘啊，又或者酸溜溜嘅感觉咧，就系、是、见到喺网上有片段咧，就系讲紧台场嗰边结业嘅时候咧。 嗯 咁、那、嗰個店長咧就會同所有嘅員工一齊企出嚟啦。咁、但係即係佢就會企曬出嚟， 係、例牌鞠躬啊！多謝大家一直嘅支持啊！咁樣， 即係你而家講呢句咧，我心都寒一寒啊！即係大家企曬出嚟咧，跟住個店長講咗呢句説話之後咧、大家一齊鞠躬，好唔捨得。咁然之後咧，慢慢睇住個閘，慢慢垂垂落下嘅時候咧，係、哎呀，我忍咗好耐， 會咁唏噓喎。 係啊，呢個感覺咧。好想同大家即係講出嚟。 呢一幕咧，除咗係機械人咖啡之外咧、其實即係當地都有好多唔同嘅傳統老店啊。 嗯， 有啲講緊啊百幾年嘅，例如可能佢淨係做嗰啲和果子或者淨係賣糖嘅，佢哋都要執笠，都要結業。咁佢哋結業嘅時候咧，都係好似頭先阿鐘哥講過，有呢一幕㗎、可能個店長即係人哋冇咁大啦，咁但可能個店長加多可能四五個員工，都係企喺門口嗰度，都係鞠躬。都系讲咗句，即系咁，我有一句仲，我觉得仲算。我哋百几年咧，一直整咗呢啲点心俾大家，而家我哋都要结束啦，咁样。哇！ 究竟系点解嘅？系咪时代嘅洪流啊？定还是系铺租啊？ 呢个问题就喺呢度啦。咁成日都话点解会执笠啊？因为冇生意咯。 冇生意啊！ 咁但系咧，你睇翻最后嗰日，大家知道佢要结业啦，大家就拥住去。咁如果平时都系咁样嘅话？佢咪唔會結業咯， 係、啊， 平時都咁冇生意，咁冇事噶嘛， 係啊， 和果子又好，或者主題餐廳又好， 啊、 平時大家都幫襯，佢冇事噶， 咁奇怪，主題餐廳冇人去咩？ 嗱，呢個就係重點啦。平時我哋唔去，咁但係佢執笠咯，我哋先至去啊嘛。咁你去嘅時候已經太遲啦。跟住咧去到嘅時候，我睇好多網民嘅留言咧，就係話：哎呀，唔好執笠啦，好唔捨得啊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平時去，大家咪唔使讲呢句咯， 系 咁啊？点解平时唔去，要等到执笠嘅时候先做呢啲嘢咧？ 不过呢个喺个商业策略有少少恶性循环嘅、可能当中都依赖咗一啲游客啦。咁过去嗰两年，其实即系日本 又系嘅， 即系封关冇游客。咁啲本地人，即系本身日本啲朋友仔，可能去到门口排队，哇！咁多游客，我哋唔去啦。点不知呢段时间佢哋惯咗唔去，跟住唔去。咁啊，冇人去，跟住就搞到依家咁嘅境地咯，可能系关事啦、 所以希望咧，即系譬如话，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如果而家仍然喺度，即系叫做挨紧嘅铺头门咧，如果大家真系，不过当然而家又唔鼓励大家出街消费啊， 咁 希望大家留在家。咁大家可以钻研一下，用另外一啲方式去帮衬，譬如网上消费啦，因为网上消费你都可以。令到佢哋可以繼續生存， 係啊係啊係啊， 譬如外賣又好，又或者係網上去幫佢買嘢都好，用呢啲方法，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捱得過呢個寒冬先咯。 嗯， 係啊， 好難啊！而家即係處於個境地，即係佢咁辛苦去到經營，咁但係突然之間，如果你話淨係靠外賣，啲生意又做唔到咁多，係一個好大嘅難關嚟嘅。咁我覺得即係大家平時要去開嘅就唔好。 都是繼續去啦，即係安全情況等下去啦。 咁安全情況， 唔好等到真係人哋真係結業嘅時候先至又話。我掛住佢啊！我哋就話冇得講啊！如果我哋喺嗰度，我哋日日去幫襯啦、啊！我哋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過年見到親朋戚友，講句吉利説話，會有意外收獲噶。 鐘哥，恭喜發財！ 利是竇來， 有乜唔要？ $100大落袋。 我係話得到相同嘅祝福啫，恭喜恭喜！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電台第二台， 梁榮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線。过年帮你打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来到大年初四，同大家拜个年先，祝大家新一年身体健康，家宅平安。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邀请了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担任嘉宾主持。Philip 你好啊。 Bobby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我是警察公共关系科的 Philip， 在这里同大家拜个年先，祝大家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大吉大利。 欢迎你啊 ，Philip。嗱，据我所知咧，最近警队咧出咗个好靓嘅福字利是封。 系啊，呢个系我哋处长萧泽言萧 Sir 提嘅福字，亲笔为大家送上祝福。萧 Sir 亦都系首位警务处处长为警队利是封提字，希望能够以福记义，福传万家，恭贺新岁。 处长真系好有心思啊！咁咧，我都祝愿各位听众虎年虎虎生威，福星高照啦！啊，系 Philip 啊，我知道咧，你都系做开主持噶，仲系咧同我哋港台有关系嘅添，系咪啊？ 系啊 ，Bobby， 果然做足功课啊！我喺2010到2013年担任警讯节目主持，估唔到兜兜转转十年之后嘅今日，我又再次翻嚟公共关系科呢个大家庭担任警星直播主持啦。 咁我真系请啱嘉宾啦！你经验咁丰富，今次上嚟又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今次上嚟咧，系想介绍下我哋警察公共关系科嘅影视联络组嘅工作。我哋喺多媒体创作同埋电视节目制作方面都有好多新动向噶。 听落好似好有趣咁、哦、，Philip 啊，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主要咧系做啲咩噶？ 我系警星直播嘅主持，梗系同大家推介我哋嘅王牌制作警星直播啦。警星直播是一个由警察公共关系科制作的节目，由2020年10月起，逢星期四晚上9点正在警队 Facebook 专页和 YouTube 频道以直播的方式播放，加强与市民的即时互动。 那警星直播是不是全程都是直播的？ 节目里面有一些片段，例如警队101分钟是预先录制的，而节目里面有一些主要环节，例如主场 ING 同事必要你讲是全程实时直播的。我们每一集都会邀请不同部门的同事上来做实时直播，藉此提升市民对警务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在直播的同时，为了加强和市民的沟通互动，我们会开放网络平台给大家留言和问问题，主持、嘉宾和小编还会即时回应添的。 Philip 啊，你既做过警讯，亦都主持紧警星直播啦。咁你觉得咧，两个节目对于你嚟讲有啲咩分别呢？ Bobby， 你问得好好啊！过去我哋一直透过电视节目警讯向市民提供防罪资讯，但系近年科技发展迅速，社交媒体普及，而家唔少市民都中意睇社交媒体节目，尤其是网上直播节目。警队咧亦都贴近民情，首次将直播嘅元素带入我哋嘅节目入面。用生动有趣的方式联系市民，传递防罪资讯。作为节目主持，比较起上嚟，警讯咧，由于是一个预先录制的电视节目，就算拍摄中间讲错对白，有啲乜嘢唔顺利，都可以 NG 由头拍过。而警星直播就是现场直播的实时节目，事前就算预备得几充足，有时讲错一两只字就是错了，冇得翻转头噶。加上要即时回答网民的问题，同他们互动，好考临场反应， 相对地压力都会大啲嘅。 嗱，我自己咧都系你哋社交平台嘅一啲忠实粉丝嚟嘅，经常咧都会睇到一啲当中嘅片段咧剪辑出嚟做一啲宣传啦。听落咧拍景星直播真系好有挑战性嘅，咁你哋咧系咪都系请出边嘅制作公司帮手嘅咧？ 啊，首先多谢芭比你嘅支持先啦，呢、這个咧就系最大嘅亮点啦。警星直播是我们香港警察全自家制的节目，台前幕后每一位的制作和工作人员，由资料搜集、灯光拍摄去到主持人，都是如假包换的真警察来的。 哇，真是估不到啊，做节目制作这件事真的很不容易的、哦、你们是怎样由零开始的？ 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来的。一开始我们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知识，都是透过不断学习，用心钻研，一步一步摸住石头过河，慢慢建立成个框架。整个节目由买摄影机和脚架开始，写稿、拍摄、打灯、收音，以至剪接、配乐、后期制作等等，都是一班劳苦功高的幕后警务人员一手把办的。 真是好犀利啊，而且呢整件事听落呢真是好热血添啊。Philip 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一啲难忘嘅经历咧？ 难忘嘅经历咧真系好多，每次嘅直播咧都系一次好好嘅经验嚟嘅。因为你永远唔会知道下一秒会发生咩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做下直播，部主机突然坏咗，成个直播画面黑晒。当时当刻作为主持嘅我咧，一方面要保持淡定，继续同嘉宾互动，另一方面咧又要执衫。同导演用眼神沟通，确保画面一翻嚟可以马上接得翻。好彩咧，好快有同事就揾到问题所在，整翻好部机，可以继续做直播。不过呢个经验都真系好难忘噶。 听到咧都觉得好惊险啊，而且同事嘅反应真系好快、啊。 系啊，每一次咧都系从经验中学习，一集又一集，不断检视、修正、创新、进步。个节目咧先可以越做越精彩噶，唔经唔觉去到今日，警星直播已经做咗超过60集啦。大家记得逢星期四晚上9点去警队官方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频道睇我哋嘅直播啊！ 一定会啊！大家记住，警星直播咧系逢星期四晚嘅9点喺警队官方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频道嗰度播出嘅。咁你哋除咗做直播之外，仲会唔会有其他嘅制作噶？ 有啊！喺2020年嘅时候咧。我哋警队同著名嘅国际级导演林超贤先生合作，拍摄警队嘅宣传片《守城》，希望向公众展现警队正面、专业嘅一面，肩负守护我城嘅使命，保护市民生命财产。故事系讲述有恐怖组织喺香港多处策划恐袭同埋挟持人质，警队要喺限时内捣破恐怖分子嘅阴谋。呢套宣传片动员超过15个警队部门，超过600名人员参与拍摄，足以媲美电影制作级数。希望向公众宣传警队专业一面。守城自2021年1月23日喺电视首播以嚟，喺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有超过1亿嘅点击率噶啦。 哇，真系好劲啊！我自己咧都有睇《守城》啊，其实咧场面除咗好逼真之余咧，真系好精彩啊！同呢一位国际级导演合作嘅经验系咪好难忘先？ 系啊，呢次经验咧真系好难得噶。林超贤先生拍摄团队非常之专业啊，例如拍摄前期嘅实地考察啊，团队咧由夜晚8点工作到凌晨2点，就系为咗视察一个港铁站，不断咁样尝试灯光同埋位置。务求令到画面精确到位，一丝不苟。另外为了确保拍摄内容符合警队规例，导演事前同多个部门召开会议，保持沟通。他们专业精神和拍摄造诣令我们大开眼界，亦对我们警星直播的制作团队有很大裨益的。 这个呢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啊。我知道你们跟不同的媒体都有一些新的合作项目，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好啊，我哋同好多电视台都有合作，例如《守护香港的故事二》呢个节目咧，主要系介绍警队唔同嘅前线单位，同埋介绍一啲警队嚟紧会推出嘅计划，希望增加市民对警队嘅了解同支持。另外，《私家大片》呢个节目就用轻松幽默嘅手法介绍唔同类型嘅片案，希望令市民知道 依家有咩熱門嘅騙案手法，提高大眾嘅防騙意識。啊，唔單止咁啊，嚟緊我哋同港台電視31台合作嘅防騙攻略，將會喺2月14號播放。第一集嘅主題係預防電話騙案，除咗喺港台電視上面播，亦都會喺電台度播噶。大家記得密切留意啦。啊，其實嚟緊我哋仲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項目。不过喺度卖个关子先， 好期待啊！而且真系觉得好犀利啊！估唔到原来警察咧同咁多唔同嘅媒体都有合作啊！ 冇错啊，连内地嘅媒体都有同我哋合作噶。啱啱一星期之前，我哋推出咗年度巨献《香港警察故事2021》，全长60分钟嘅节目，记录咗警务人员喺抗疫、反恐、维护国家安全等挑战下，致力服务社会同生活的实况，当中包括突击检查无牌酒吧和反恐演习的情况，更加有同国安处的人员深度访谈，拍得好好看的。如果错过了不紧要，上我们香港警察的 YouTube 频道就可以重温的了。 听下听下，原来警察真的有很多好精彩的制作的。那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几时有得看呢？ 想知道的朋友请留意香港警察的六大社交媒体平台，分别是 YouTube、Facebook、Instagram、Twitter、微博和最新开通的微信。只要打香港警察或者 Hong Kong Police Force 就会找得到的了。记得按 like 和 follow 啊。 好了，今天真的很多谢 Philip 上来我们的节目，下星期同样时间记得收听晨光警声啦，拜拜。 今日就系初四，啊，隔多两三日咧就系初七人日咯。早啲同你讲定啲传统习俗，等你可以准备一下。人日除咗食面条之外，有啲地方咧仲会咧有唔同嘅习俗噶噃。仲有啲咩习俗我哋可以跟下嘅咧？想知嘅话，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结一心有新传奇，哪怕是万尺风浪。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结一心有新传奇，哪怕是万尺风。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 先讲下咧，就系食七宝羹啦。大年初七人一，人人过生日，要用七种嘅蔬菜煮成七菜羹，咁啊亦就即系话将七种唔同嘅菜煮成杂菜汤啦。原来在农业的社会，大家都是希望吃到七菜羹的，寓意就是来年大丰收。各地的产物不一样的，所用的果菜也都不同，取其意思有少少分别都无伤大雅的。如果讲到广东方面，就会用芥菜、芥兰、韭菜、春菜、芹菜、蒜等等，去到就是酿成这个七菜羹。在内地不少的地方还有抢财神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啦。在大年初七人日这一日，年满12岁的男仔就最吃香啊。他们的背脊就孭着一个纸人，不断是这样跑，然后其他人就会去到争这个纸人的了。抢到的就真的代表你抢到财神的嘛。这样来这一年呢，就会行大运发大财。至于为什么为12岁的男仔扮演这个角色呢？原来入面都有个寓意的，这个就是六六顺的意思。 十二咧系六嘅两倍，亦就即系攞个吉利嘅数字，大吉大利咯。 降至到每小时八十公里，而慢线车速限制咧就降至到每小时六十公里嘅。咁经过咧呢个港珠澳大桥嘅朋友就记得小心啦。咁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包括红隧啊，出入口都仲系正常嘅。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大埔东昌街有道路工程，去大埔中心方向啦，近住大埔崇德王建祥纪念学校对开一段嘅东昌街系需要暂时封闭嘅。秀茂坪道咧，亦都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咧，部分慢线封闭，就系秀茂坪道啦。去翻呢个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就系部分慢线封闭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中你一家， 虎虎生威。 之后阿摄，新年一家人好似我哋三五成群咁聚埋一齐，做咩好？ 天儿，有我哋喺度，就梗系要玩下 IQ 题啦。知唔知点解今年最啱玩音乐啊？ 虎年玩音乐， 苦中作乐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以及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两大国际体坛盛事， 除了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港台电视32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 规管分间单位租赁的新法例已经生效，受规管租赁的租期为两年，租客有权获得续租一次，续租租金加幅不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处相关租金指数的变动，上限为 10%， 业主不可以滥收费用和必须提交租赁通知书，查询请致电2150-8303。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间。 投资 O2O 9:07啊，阿欧咧先祝大家吓、啊、新春大吉，吉星高照啊！开市之日咧就系开红盘之时，开唔开心咧？嗱、啊，港股咧农历新年啊复市之后咧有望啊红盘高开、啊，阿里巴巴咧美股啊较港股咧高近3%啊。至于咧汇控啊吓、啊、折合港元计算冲向57蚊嘅高位啊，较港股咧高4%啊。净系呢两只恒指成分股带动啊，应该都有望啊令到咧虎年第一个交易日咧开出个红盘来，咁啊，希望咁多位股民啊、神波听众咧，今年啊想嗰样有嗰样，心想就事成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要同你讲恭喜发财、啊。嗱，我祝你今年咧就生意蒸蒸日上，而且咧就想嗰样得嗰样。 哇，咁好啊！嗱，今日就梗系同大家听众啊拜个年啦、啊。 嗯， 咁希望旧年唔好嘅嘢就走咗啦吓。咁啊，来年啊 ，Barbie 又好，屋企人又好啦，全香港嘅人都好啦，事事顺境啊， 系啊， 心想事成啦、 啊。嗯，大家咁话。 系咯，希望系咁啦。但唔好嘅嘢，咁啊，大家都谂到啦，梗系疫情咧，过往系咪？ 嗯。 咁啊，唔怪得个团体做个统计就话，唉，排一只字啊，排第一嗰只疫情嘅疫字啦吓。啊，咁啊，当然啊，啲病毒病菌咧，就梗系唔想人传人啊。 嗯。 啊，不新蒸头咧，啊，不嬲嗰啲嘢咧，都系人传人嘅喎。 系乜嘢咧？ 梗系利是啦，系嘛？ 而系呢个传播链啊，千祈唔好断。 尤其是啲小朋友中意吓斗利是啊、派利是，无论啊科技点发达咧，大家都系中意嘅。咁、 嗯、 以前北方人叫做压岁钱啦，讲广东话讲得几得意啊，钱啊压唔碎嘅， 使 得晒咁解啫。啊，咁当然啦，而家咧就科学昌明啦吓，就有啲电子方式嘅话、 嗯， 用手机唔知咪可以封啲红封包咧。 系啊，可以发送出去啊。 啊、不过好像是不是没有神秘感，没得拆利是、啊、 有禁制过一下咯 、啊、因为几十年前呢，你家家户户、你要逐家去拜年嘛、啊、那些小朋友呢就等着派利是啦、啊、那一直等到亲戚朋友姨妈姑姐人流散去之后呢，小朋友就立刻对利是进行检测的嘛、 嗯 啊、以前仲记唔记得啊？你可能你年纪细未必知啊，有分有硬有软噶嘛、 哦。我知道、啊，因为我都收过硬噶、啊。 唔好随便透露，今时今日除非啲金币嘅啫，都冇乜人啊咁样咁大胆咧系派噶啦吓。 嗯。 不讲开就讲啦，嗱，利是咧虽然系逐例话，不过法律上都要小心啊，因为防止贿赂条例有这么一句咧，就话嗱。行贿咧就唔可以因为咧有啲俗例咧就成为抗辩理由嘅，咁、 嗯 啊、即系日常生活可能见到咦诶呢、這个人喺呢度啊打工啊咁样做得几好啊，咁俾封利是佢诶、啊、应该都冇所谓嘅吓，咁、啊、但系个比较技术性嘅嘢就话诶点解会做到行贿咧，就因为话个代理人咧即系啲伙计咧。 啊 冇得到个主事人，即系个老板啦，简单讲喺上司咧，啊同意之下收咧就唔得咁样样。不过系行去大排档嗰度，喺个档主前边，啊封几封利是仔俾嗰啲伙计，大家一年一次高兴下，咁就梗系唔会犯罪啦。不过当然啦，电子利是咧就梗系冇咗拆利是一种 feeling 啦。嗱、啊，新蒸头咧就个个都中意利利是是噶，咁去法庭咦，即系乜嘢生不入官门咧？有啲啊传统嘅思想吓，嗱、啊、过往好多时咧就有好多人咧啲被告咧好避忌嘅，咁啊尤其是咧过年时分咧就即系坐监好似就唔系几好意头咁嘅样，咁啊变成咗咧去到新年时分咧有好多轻微嘅案件啊，尤其是嗰啲啊需要还押啊，攞下报告啊。又或者是短期監禁咧，唔知點解，尤其是多係嗰啲濫用藥物嗰啲人士咧、 嗯， 啊，往往去到新蒸頭，如果要上庭咧，就唔見人嘅啦，閃咗去係嘛，咁啊搞到咧就要出手令拘捕，不過其實都唔使點行執行個手令嘅咧，咁喺過咗節之後咧，陸陸續續咧又出翻嚟，咁、 嗯 啊、所以試過有一次咧、啊、有個同事啊。啊咁啊，喺个杨法官啊，都成卅年前啦、啊、都唔怕开名啦，阿 Hugh Sinclair， 咁啊已经过世噶啦吓，位法官，咁就识佢人都知咧，佢喺法庭上面都几刁钻嘅做嘢。 系， 咁嗰位同事就咁样样向佢陈词，就话嗱，新蒸头啊呢位啊咁勇敢喺啊大人你直前认罪，咁啊显示到咧吓佢啲悔意十足， 未 知可加咁、啊。咁啊，洋人咧就果然睇下睇下谂下，嗯，都系好啦。咁啊，从轻发落，唔使困住佢。 嗯，咁佢都几融入我哋中国嘅传统文化。 系啊，不过就大家啊，嗰啲个别事件啊，即系咁啱咧，有件咁嘅案啦。 嗯。 不过你讲开咧，即系话啊，即系唔依期归押咧，而家有啦。即系如果走咗佬咧，就啊唔到庭咧，可以另外一条独立控罪告嘅。 系。 咁近期咧系有一宗案件喎吓。咁啊，个犯咧听听下判词之后咧，啊佢都熟悉呢啲法律喎，听落都唔对路嘅系嘛，突然之间就夺门而出，跑咗去喎， 咁都得？ 系啊，吓咁嗰宗案件咧，仲系案件叫做假炸弹案件啊， 嗯， 啊咁有时问翻咧，头先讲开个同事咧吓，佢都原来做咗咁多十年咧，都冇乜听过啊， 系。 啊，咁啊，即管留意一下啦，公安条例里面咧有一条叫做炸弹吓炸行为喎， 系即系靠吓嘅， 系啦，咁啊中文咧要好少少啦。第一个炸弹嘅炸字系火字边啊， 嗯， 啊，跟住客炸个炸字都系言字边嘅， 嗯， 咁啊两只炸字都有噶啦，啊，咁啊以前有啲人讲笑就炸弹系咪言字边一个啊？呢条嘴咧就针对呢样嘢， 系， 咁啊案情系点嘅咧？就系、是、又系话说啦吓，有两位人士咧就截的士啊， 嗯， 啊登上个计程车，啊，咁啊跟住咧就对话啦，系用。 嗯 本地话噶嘛，咁啊讲乜嘢咧？内容咧就讲下就话，咦，点解诶组织诶要吓诶、放炸弹啊咁嘅样？佢、 嗯、 又话惊啦，咦，自己要抽签噶，又话自己诶点算啊咁？咁啊中途啊真系停咗车又落车交件嘢俾人、啊 嗯， 上翻车继续讲啊，点解诶要呢、這个人会识得啲咁嘅人，又识得用啲咁嘅炸弹咁嘅样？ 嗯，讲到似层层啦，总之就 系咯。咁啊，另外一个就系唔好咁大声添咁啊。咁啊，跟住的士师傅谂下，翻到屋企同屋企人倾倾咧，都系不如报警啦。咁、 嗯、 啊，咁香港地咧系啊，揾到警察就佢有办法噶啦。 系。 咁虽然冇所谓卡 cam 啲嘢咧，都揾得翻个两位出嚟。 系。 咁啊，警戒之下咧，咁佢哋作出解释啦。 嗯。 啊，讲下笑嘅啫，咁样。 我以为佢想讲话，点解拣中佢？点解拣中佢嗰日结婚？讲紧红色炸弹添。 嗱，佢要咁样拆解，又可能未必啊送上法庭啦。 系咯， 咁啊，最终咧就检控咗佢哋啊。咁一个咧就翻去大理国啊，因为俾警察啊缉拿之后咧，就验明正身，原来都系天竺国大理国啲人士。 哎哟， 咁啊，啲人好担心噶嘛。 系，哇，咁个司机都几犀利，又听得咁清楚，但系佢又讲广东话。 系啦，咁啊好讲唔讲啊，讲翻啲广府话真系字正腔圆啊。 系咯。 不过香港地好多啲巴国人士都讲得嗰啲话好靓嘅， 咁啊系， 有时候正过我哋喺啲电视台听嗰啲话噶嘛，广、 嗯、 东话即系啲咩音啊懒音都冇噶嘛。好啦，咁有关当局咧，啲大侦探咧查完之后咧，就发觉咦，虽则佢哋系啲巴国人士，你知拉登都喺巴国俾人拘捕噶嘛，据说、 嗯 有啲要小心噶嘛， 系 咁啊！但系睇睇下嗰啲日常生活咧，都唔似系同真系同啲组织有关嘅，咁即系唔系真嘅啦。咁、 嗯、 但系假嘅咧都犯法噶、 嗯， 就头先讲嗰条啦，嗰啲叫做 palm hoaxes 啊，咁即系假嘅消息啦。咁、 嗯、 即任何人士唔可以明知道系假嘅咧，就散布一啲消息咧，就传阅俾人哋 communicate 啊、 嗯， 就话咧有炸弹啊，或者放咗炸弹。咁啊，告上法庭啦。咁最终咧，就好似头先讲开咁啦。咁啊，阿女法官咧喺度读判词、 嗯， 读下咧，就剩低一个喺度受审嗰个咧，就听到唔对路咧，突然间砰一声，大家以为搞乜嘢，原来佢就冲门出去。 嗯， 好啦，庭上咧平时见到啊着套军装吓，即、啊、系、就是、身形有啲似洪金宝嘅啊庭警咧，话、 嗯、 原来身手咁好嘅，真系系咁冲出去。追到落楼下、 嗯， 不过对方可能是天竺国的国家选手嚟， 你跑得好快嘛？ 咁啊，到截稿为止咧，虽然法庭出咗手令咧，啊，都系未缉拿归案吓。咁、 嗯、 所以法庭要考虑另外一点啊，就是、当个被告唔喺处嘅时候咧，个聆讯又终止啊，定系继续吓？咁、 嗯 啊、香港地咧就系、是、可以咧系缺席聆讯嘅， 系即系照审。 系啦，咁啊，长话短说啦，少少时间咧，就系话，如果法庭啊，其中一个因素就认定个被告咧系故意咧吓，系去回避咗呢个司法程序咧，咁、 嗯、 法官咧就可以下令咧系审讯，或者继续审讯。 系， 咁最后咧果然俾佢啊观察得好清楚啦，真系罪成。 嗯， 不过都系坐几个月嘅啫，唔使走路啊。 系咯， 系啦，希望佢系啦，过完年之后咪翻出嚟咯。 嗯啊 要面对现实噶嘛？ 系啊，总之自己做错事咧，就要自己负责任噶啦。 系啦、啊，咁我哋希望来年咧就少啲人做错事啦。咁、 嗯、 啊，大家向前看。 嗯，咁我要收翻开头嘅祝福啊！咁我唔祝你蒸蒸日上啦。 可以有好多其他嘢做嘅啫。 系咯、啊，好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好，唔该芭比。 恭喜恭喜！ Kitty 恭祝大家青春常驻， 阿欧祝你财源广进， 芭比祝小朋友健康快乐， 小白祝各位身体健康， 钟哥呢？ 梁明忠恭祝大家一年到晚开开心心。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明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虎年为你打打气。 今日初四嘅晨光拜年团咧，你估下我打俾边个啊？ 打俾边位听众咧？我哋 呢个唔系，呢个系而家系听众啦。而家个身份转移咗，变咗做听众。 系 以前就系我哋嘅拍档。 系 系就系、是、Vincent 梁学希。 早晨啊 ，Vincent。 早晨啊，晨光嘅听众。早晨啊，钟哥、小白、阿 O。 听到你把声咁咁精神啊，真系开心啊！ 点啊？嗱，你今年咧就由原本嘅我哋嘅团队咧，就变成我哋晨光嘅听众呢个身份转移啦。有冇觉得好似行咗运咁样啊？ 我覺得個感覺好奇妙㗎，因為之前咧，即係譬如係去聽晨光第一線咧，即係有一半嘅心態就係工作啊嘛，要即係要聽下啊，譬如個節目要去 QC 下，聽下啊，譬如有啲咩位可以做好啲啊，諸如此類咁啦。咁但係而家咧就純粹可以係啊，嘆住杯咖啡咁樣聽咧，嗰種感覺係好唔同嘅，因為唔係翻工啊嘛。 係啊，食埋花生啊，不如你。 哦，咁又唔好。 嘆咖啡。 好啦，咁啊話曬都係一個新蒸頭啊，都祝你今年咧身體健康。 係啊，祝你步步高升啊。 啊，咁我都祝各位咧就心想事成最緊要啦，要嗰樣有嗰樣啊。 嗱，咁啊，今年農曆年咧有啲咩做過啊？啱啱過咗嘅初一至初三。 嗱。我呢喺屋企就終於的起心肝去清潔啦，我前三十晚先清潔，啱啱前29先清潔嘅，係啦，咁清潔完之後呢就覺得好爽啦，咁然之後到好啦，今日就要開工啦嘛，咁喺開工嘅時候我第一樣做嘅呢都係清潔，咁就係清潔我嗰個嘅電子郵箱嘅， 我以為你將你抬頭啲嘢抌曬佢添已經， 我唔得，嗰啲有價值嘅唔抌， 命根嚟㗎嘛嗰啲係。 啊，系啊，系啊，系，唔系，即系想提一提啲听众朋友咧，即系如果你系需要 work from home 嘅话咧，其中一个好嘅起点咧，就系去清下自己嗰个电子邮箱先啊，因为其实原来咧系积埋咧，都好多唔同嘅垃圾邮件咧压住啲位嘅。 嗱，咁你所谓嘅清你嘅电子邮箱咧，之前小白就曾经戏言讲过一句。不如咩都唔好諗，匿埋眼， 你記得喎、 哦？我記得， 真係撳個掣，跟住 匿埋眼，撳咗個 delete， 再撳多個掣就係 delete all， 搞掂。 係啊，你會唔會用呢個方法咧？睇都唔睇，頭也不回。 試過嘅，但係會出事嘅，因為咧有陣時咧 冇嘢嘅，凡事 文件冇咗， 向好嗰方面諗，有 backup 嘅。 咪煩，喂，仲話阿 Vincent 話咩？有啲 重要文件啊嘛， 重要文件冇咗喎，驚唔驚啊？ 系啊，因为你有阵时咧有一啲嘅工作嘅文件啦，我讲紧，譬如可能系突然间系一两年后突然间要抄翻出嚟，可能要 send 俾你嗰个人有留底噶嘛。 嗱、咁首先你要去厚住面皮问嗰个人有冇delete 到先啦。咁然之后如果嗰个系你上司，可能你就会俾人赠你几句啦。因为有啲 你可能做咗佢上司咧，系咪？你步步高升啊嘛，你可能做佢上司咧。你叫翻佢喂，兩年前嗰個 email 你俾我嗰、那個，我而家要翻個 copy 啊！ 咁我冇咁叻仔啦 嚇。咁除咗你話清個電子郵箱之外，咁你實質喺屋企又做過啲咩先？ 哦，都係食同埋瞓嘅咋。 哇！ 攬住只狗咯。 哇！啲二世祖生活啊，食同埋瞓。 係啊，誒，橫掂你屋企只狗都係黃黃地色，有冇叫有冇攞佢扮老虎啊？ 有喎、 啊。係咧，估到你會玩呢啲啦。 係有同事提我嘅，唔緊唔似啦。我因為其實咧，你要去幫你嗰只嘅屋企嘅小動物咧，去 裝 圖啦嚇，係 P 圖啫，淨係講緊，即係畫翻啲老虎紋嗰啲咧。即係我發覺我都有啲手殘嘅，咁所以咧我希望新一年咧，我自己嗰個嘅藝術嘅造詣可以再高少少咁就得啦。 算打啦，唔會噶啦，你呢個年紀唔會再好落去噶啦。 哦，新蒸头你讲呢句，我真系好难应你。 见系你咁熟先讲嘅呢啲。 喂，另外一样问一问啦，阿Vincent咧就之前咧就曾经有一段时间都喺加拿大生活噶。咁你觉得喺当时喺嗰边过农历新年，同而家喺香港过农历新年有啲咩唔同咧？ 收入少好多。 你讲系利是上系嘛？ 系冇错冇错。 係啊，因為你見嚟見去都係見嗰班咧，跟住哦鬥完咯，冇咯咁。但係香港就親戚會多啲啦，同事都多啲啦。咁雖則咧話呢一兩年就冇乜話點樣去周圍走啦。咁但係咧，嗱又多咗一樣嘢咧，就呢個電子利是啊嘛。咁我都有收過啊，今年都響應咗呢個電子利是。 哦，我都有收過電子利是啊，幾舒服，幾好玩啊，我覺得。 唔係最緊要係咩？環保啊嘛， 係啊，同埋抗疫期間啊，大家可以心意都幾好啊！呢個 係啊，我等緊你嘅小白。 哦，係咩？咦，係喎，我派埋俾你，派埋今年嘅咋，你出年要派翻俾我仔啊！話俾你聽。 喂，不過我問一個市侩少少嘅問題啊 ，Vincent， 即係平均嚟講咧，喺加拿大佢哋大約平均一個人俾幾多錢利是？香港又大約係幾多咧？ 加拿大咁多人都係香港人移民過去咧，大家係派港幣定係派加幣㗎？ 應該加幣啦啩。 咁啊，梗係派加幣啦！你派港幣又使唔到，你即係你玩人嘅啫。嗱，咁不過咧。嗱，基本咧嗰個嘅加幣嘅基本消費量，即係正常嚟講啦，一般嘅情況底下咧，即係冇人全世界所有嘅地方嘅朋友都唔喜歡咧收利是啊，收硬嘢噶嘛。咁加幣最低面額嘅而家最低面額嘅咧就係5蚊紙幣。咁即係你維翻港紙30蚊左右啦。咁即係如果你收兩封嘅話，咁嗰度已經係60蚊港幣。咁其實咧。計落條數係喺嗰邊嗰個收入係會高啲嘅。如果以斷風嚟計的話， 係喎，應該係高啲。你高過20蚊，即係通常我哋可能叫做基本封風20蚊啦。 我派兩封， 唔 係我當40蚊， 我當一封係一封20蚊， 一封廿蚊。 佢而家嗰邊一封係30幾蚊喎。 但係佢話如果係派紙啫嘛，如果派硬嘢都一樣低過我哋㗎。 嗯。應該唔會啩係嘛 ，Vincent？ 唔會咁衰嘅。 問清楚嘛，跟住原來佢答我就係、是、啊，其實我成日收硬嘢。 唔係以前有收過嘅，咁我都有將嗰份嘅祝福咧就有儲埋嘅，就係開工利是。就係以前係收2蚊嘅啫。 OK， 嗱咁今年有冇人咩啊催促你啊收埋今年好啦？除咗正話小白講過之外，有冇仲有啲其他人啊？ 年年都有㗎，年年都有㗎。 出年派啦 嚇，係咧 選擇性聽唔到㗎， 係咪啊？我幫你同另外嗰個講啦，一係。 哦、你可以嘅，我想他都听不到的。 他都等着你啊衰猪。 好啦喂多谢晒你先再祝你啊总之今年最紧要什么身体 健康。身体健康 开心心。 百毒不侵啊 好不谢 Vincent 啦嘿。 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绵绵。欢呼声加乐声，响彻凌霄殿。齐声恭祝你有。 中31 好啦， 早晨啊， 早晨啊，昌， 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钟哥，早晨，各位， 早晨啊， 祝你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如虎添翼，做啲咩都好嘢啊！ 祝你就新年进步，步步高升啊！ 多谢你。 咁有啲咩好介绍俾我哋啊？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日傍晚6:30啊，哈佬好邻居，咁啊好邻居意思即系喺香港咧居住嗰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啊，即系好似我哋啲好邻居一样。咁啊今日咧就会请嚟咧一位嚟自柬埔寨嘅男士啊，佢系因为咧结婚啊，所以嚟到香港居住。咁啊佢闲时咧会教下呢个柬埔寨嗰啲高棉文啊。咁啊今晚咧佢会上到节目度咧，都会教下大家咧讲下呢个高棉文，同埋咧介绍一下咧柬埔寨一啲文化同埋一啲當地嘅節日咁話嘅， 都幾得意喎。 係啊， 我真係唔知道，譬如 hello 點講我都唔知 道。 係啊，即係好陌生啊嘛。 阿昌啊，咁有冇啲節目啱我哋呢啲長者睇㗎？ 哇！你未有耐長者喎，鍾哥， 長咗好耐㗎啦。 係有長者嘅節目，咁我哋欣賞下啦。咁啊，今晚七點半啊，出奇好玩啊，奇英嗰個奇啊嘛。 哦，咁啊啱我啦， 冇錯啦。咁啊，主持人啦，泰神同譚奇奇咧，即係每一集都會設計好多咧，出奇又好玩又少少刺激嘅遊戲俾啲老友記玩嘅。咁啊，今晚咧佢亦都會。即係帶咗兩個隊伍咧上嚟鬥智鬥力一番嘅，咁啊過年開開心心，大家睇下呢個節目啦嚇。 嗯，咁但係咧，雖然咧我係一個長者咧，咁出奇好玩就啱我啦，但係仍然有好多人咧叫我做 B B 嘅。系啊，咁有冇啲节目又啱我呢啲身份嘅人睇咧？ 有嘅 B B， 系啦， 咁好， 就祝你咧今年啊，阿仲国虎年， 我背脊寒一寒添， 系晚瞓个好觉，咁啊今晚九点半掂睡 B B 瞓林啲啊， 有啊， 有啊，呢个 B B 吓， 系啊。甜碎 B B， 咁啊，今晚咧有一位繼續啦，有伸展教練啊，教下大家咧做一啲伸展嘅動作，咁啊等大家咧夜晚臨瞓之前做一啲 exercise 啊，咁啊好瞓啲。咁啊，另外啊，亦都有營養師咧教下大家咧食啲乜嘢好，食啲有啲乜嘢又唔好食，咁啊就。即係幫助入睡咁話嘅。 特別啱你喎，鍾哥呢個節目，你呢排成日都話失眠喎。 係啊， 甜碎 B B 就瞓冧啲。 唔係，我一見到阿 O 我就瞓唔到啦嘛。 咁点算呢个节目系？ 即系佢主持， 一见到佢把火， 即刻醒咗， 醒咗。 好，快啲讲埋十点钟先。 好，最后啦，咁啊，讲下啦，今日冬奥咧就开幕礼嘛。港台电视32啊，今晚7:55有呢个冬奥直击，咁啊就有呢个开幕式啦。北京2020年冬奥会啊，咁啊大家睇完呢个开幕式咧，咁啊记住黐住呢个32台啊，咁啊支持下香港嘅运动员。香港咧有三位运动员去参 加。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大家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啦，有好节目啦。港台电视32咧，亦都有直播嘅、 啊、 北京冬季奥运嘅。唔该晒， 唔该晒，唔 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扩大特别上班安排，除咗紧急服务同抗疫部门，其他政府雇员尽量留家工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希望能够释放强烈信息，由政府带头，呼吁私营企业跟随尽量安排员工在家工作。聂德权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疫情发展非常严峻，亦都有恶化嘅趋势，个案数字急速上升，加上 Omicron 病毒传播快，本港正系同时面对 Delta 同 Omicron 嘅侵袭。超过100宗源头不明个案，反映传播链至少有100-200条。他预计农历新年假期之后，个案仍然会上升，有需要大幅度减低社区的人流，减少社交接触，避免个案几何级增加。位于赤柱的白沙湾惩教所昨晚得悉一名惩教人员初步确诊新冠病毒。那名人员因为近期接触的亲友确诊，在昨日接受病毒测试，同日晚上接获通知初步确诊。有关人员目前在家接受隔离等候入院。他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在工作的时候有戴外科口罩。他在上班期间一直有探热，体温正常，并没有出现不适的症状。同他共同办公的同事目前没有出现病徵。惩教署已经同卫生防护中心联络并跟进建议，包括安排院所内的职员和在囚人士进行病毒测试，并在所在地方彻底清洁和消毒。白沙湾惩教所的探访服务今日暂停，直至另行通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说，鉴于第五波新型肺炎疫情转趋严峻，中央一如既往支持特区，并已经向他转达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提出请求的关怀。林郑月娥说，近日在增加人手提升本地检测承办商能力方面，广东省已经应本港要求提供协助。特区政府定当全力以赴，同各界携手并肩，在中央支持和市民配合下，战胜这波来势汹汹的疫情。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将会向日前发生流产政变的基内亚比绍派遣一支维稳部队，帮助稳定当地的安全局势。

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见到佢咧已经有晒个气势喺度，系要一拳出手就要必胜嘅，有嗰种嘅力量喺呢度。 咁所以咧就得到第19届亚洲青少年空手道锦标赛 U21个人型项目嘅金牌啦。 我系邓宇轩，大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虎虎生威。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出道于网络世界，日本女歌手阿杜， 我系阿杜， 开创新派歌曲风格，将日语音乐推向更多元化。 今週の日曜日 Teen Fun Hoyku 阿杜スペシャル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白泉号全港独家阿杜访问音乐特辑。 近年嘅時裝潮流興起咗一股中國風，究竟點解呢？ 可能真係依家個 trend 啦，你睇翻你個 fashion trend 嚟講，好多大 brand 啦，即係國際嘅 runway 都會有幾件旗袍出嚟，等於佢哋都好著重中式嘅 style， 都會特登 design 幾件中式嘅嘢喺個國際 runway 度出，咁所以變咗依家成個市面上會更加帶起呢個中國風咯。 要知道著中式衫點樣可以著得型啲潮啲，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4點到5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通过呢道门，你睇到啲乜？正所谓见微知著，就算睇一个人做一件小事，都估到究竟佢嘅为人系点。简单如一道玻璃门都可以睇得出。有冇见过一啲玻璃门，门上面有一个金属做嘅手柄，写咗隻字，外边入去写住一个推字，里面出嚟就系一个拉字咯。呢类型嘅设计周围都系。如果你见到呢类型嘅门，你会点样入去呢？仲使问嘅，喺外面入去推门咯，喺入面出去当然系拉开玻璃门。如果你细心留意，并唔系每一个人都会咁样噶。通过呢道玻璃门，已经可以睇到每一个人嘅性格系点。咁厉害，点睇啊？正如你刚才所讲啊，推门或者拉门，所谓推或者拉，都系要用你对手做嘅一个动作。如果是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他会用比较大的力将道门推开一点，希望令到后边的人可以入到去。他会想推开这道玻璃门给自己有足够的空间入去所用的力度，和再推开一点令到多一个人可以入去的力度其实差不多。为己为人，横掂自己都用开力，不如用多少少，令到跟住后边嘅人都可以舒服啲，系风度嘅一种，有礼貌嘅展示。不过呢类型嘅人相对较少。如果系一个唔会太顾及其他人嘅人，佢只会推开呢道玻璃门，有足够嘅空间俾自己入到去就算。佢可能会谂，如果后边嘅人想入去， 咪自己用啲力推开门咯。我冇义务要帮你噶、哦。另外仲有一种，如果前面已经有人推开咗道门，佢会尽量唔会掂呢道门，极其量都系系咁咦，用膊头或者手臂拱一拱道门，跟住闪入去。原因好简单，因为前面嘅人用咗力，自己又唔想晒力，所以想攞人着数，自己就悭水悭力。再极致啲嘅我都见过，直头当前面嘅人推开道玻璃门之后，自己用极速闪身入埋去。我成日都谂啦，呢类型嘅人一定以为可以唔使用力就可以入到去，觉得自己赚咗。但系佢其实有冇谂过，要加速闪身入去用嘅力，可能都系差唔多。几种推门嘅方法，几种唔同嘅性格。下次当你见到有人推玻璃门嘅时候，睇下佢用边种方法。不过其实最重要都系留意一下自己，你系点样推门仲好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嗱，呢幾日天氣咧比較凍啊嘛，咁啊凍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話啊，有冇啲食材啊或者飲品咧係可以暖一暖個身嘅？ 薑咯， 薑係啊，第一樣嘢諗到薑啦， 直接飲熱水啦。 佢讲到好似咧滚水就咁饮， 好似我朝头早起身冻冻地嘅时候饮杯暖水，哇，唔同晒，话俾你听，真系啊，养生啊呢啲， 同埋最 pure 最 true， 梗系啦，又唔使计卡路里。 特别呢啲天气啊，正所谓寒天饮暖水，点滴在心头。 哇， 好诗好诗好诗。 嗱，咁除咗暖水之外咧，原来咧系一个日本嘅节目咧，佢就实测咗六款嘅热饮。咁呢六款嘅热饮饮完之后咧，边一款系最保暖嘅咧？原来咧佢有一个嘅测试嘅，就系测试前嗰、那个女仔嘅平均温度体温咧就系36.2度，咁啊睇下佢饮完各种热饮之后咧，边一款啊令到佢身体最慢回落翻佢呢一个嘅温度，即系你一饮完落去，你个身体会即系轻啲啦，嗰、那个体温会升啦。咁几时先至慢慢回落翻佢本身之前未饮个温度咧？咁即系话如果越耐先至翻翻去嗰个温度咧，即、就、系、是、你嗰个保暖嘅程度就好似越好咁样啦。好，咁我哋睇下呢个结果啦。第六位就系热咖啡，咁啊九饮完之后九分钟咧，先至回落翻去未饮嗰个温度嘅。 系 好， 我以为佢会排高啲添。 咖啡我觉得系利尿快脆就走咗咯。 有可能，不过应该你九分钟应该未去到廁所。 咁第五位应该系茶嗰啲咯。诶， 啱啦，就系绿茶。系啦，就第五位咧就系绿茶，14分钟咧，佢嗰个体温咧就翻去原本嗰个水平啦。 我睇啲电视剧咧，成日话见你冻啊，饮杯热茶先啦，咁样以为会保好耐啦。 原来唔系， 十零分钟啦，系啦。好啦，第四位咧系金酒。 金酒啊， 系啊，即甜酒，系啦，唔系一嚿金个金，系啦，系金酒，即甜酒啊，就27分钟。 哇，差唔远嘅，十四一跳到27分钟。 系啦，但系我又喺度谂，哦，啲人又话酒散咗咧，会更加冻噶嘛， 系啊，因为毛孔扩张嘛。 系啦，咁啊呢个自己谂谂佢啦吓。好啦，第三位咧就系头先钟哥讲嘅。姜茶， 姜茶， 47分钟啊！ 姜茶都系第三位嘅， 送杯姜茶过你饮啊，系咯，好啲啊嘛。 几分钟啊？ 47啊，都 keep 到几耐？ 因为行山有阵时咧，半夜有人喺山上面派姜茶嘅，即系都差唔多顶咗40几分钟 都。暖胃啊，暖身。 系啊，系啊，暖住个丹田啊。 好啦，第二位咧。是红茶喎，哦，原来红茶同绿茶分别都争几远喎。红茶咧，佢话52分钟咧，嗰个体温先至降翻去佢本身嗰个。 普洱算唔算红茶 啊？算 系啦，所以咪暖咯，系咪？ 系啊， 咁绿茶凉啊嘛。 哦，所以就分别喺 中国人智慧 又系 几叻。 好，第一位估唔估到系咩咧？ 朱古力。 点解你今日咁聪明啊，小白？ 我日日都聪明噶。 唔系你今日特别聪明，系热朱古力。59分钟，即系成粒钟之后，你嗰个体温咧先至翻翻去本身嗰个水平。 哇！我真系冇谂过， 系 热朱古力。 可能佢加埋嗰啲系咪有啲奶嘅热量成件事，即系脂肪又多啲啦。 但系如果俾我拣，我会选择翻姜茶咯。 点解啊？ 因为肥嘛。 系啊，咁你争嗰十零分钟嘅毫俾佢啦， 再饮多杯， 再饮多杯都得。 喂，咁嘅天气，不如一齐落去饮翻杯嘢先啦。饮咩啊？ 姜茶咯。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今日嘅享乐时代咧，要先同阿钟哥分享咗一样嘢。 咩嚟？ 其实呢一两日咧，我有两样嘢想分享嘅享乐时。第一个咧就系呢一两日咧，我都已经 mon 紧一件事。所谓 mon 嘅事，即系不断睇住一件事嘅进程系咩事咧？ 你最近有得闲咩？ 唔得闲啊，其实都系网上面自己揿下揿下，咁啊得闲就睇下佢发展成点样嘅啫。呢件咩事咧？咁啊话说喺年初二嘅时间啦，咁啊有一个咧，即系叫做简称啦，四径嘅比赛。所谓四径系咩咧？就系麦理浩径啦、域信径啦、港岛径啦，同埋呢一个凤凰径嘅。好啦，咁啊四径咩比赛咧？咁样有阵时我哋听有啲比赛咪哦，净系行麦理浩径嘅，净系行域信径咁样，都有好多呢样嘅比赛噶嘛。今次呢个四径咧。就是、四条路线一次个比赛 吓， 系啦， 一次个 比赛。 今日系初，你正话讲系初二， 我初二开始 睇。今日初四，咁呢个比赛完结咗未噶？ 呢个比赛咧，而家 仍然 继续紧嘅 吓， 但系胜出者已经出现咗。 点解咧？因为佢已经两日之内跑完咗啦。 佢係的而且確咧喺五十小時入邊咧完成咗呢個比賽，接近300公里嘅比賽。你記住喺300公里，佢唔係純粹一個石屎路嘅馬拉松，佢就係山喎。即係佢圍佢喺香港嘅山徑上邊，主要嘅四條山徑上邊全部跑一次。 佢中間有冇瞓過覺或者休息一下咁樣？ 一路 chase 住佢嘅時候咧，就見到佢中間都有休息過嘅。咁第一呢一個嘅比賽咧，佢哋本身嗰、那個亦都係唔會有一個 support 嘅。咁所以喺參加呢個比賽嘅時候，係一個好高規格嘅人咧，先至係可以參加到，即係唔可以話譬如我咁樣。我突然間我要參加咁樣，咁佢唔會理我嘅，係要有邀請，亦都有好多好厲害嘅往績啊，先至咧係可以邀請嘅。 即係好似我呢啲咁樣天生係跑山嘅奇才，但係我冇往績， 係都唔得， 我都唔得啦， 因為你冇辦法證明得到其實你係可以參與呢一類型 嘅比賽。或者我喺比賽之前跑一次俾佢睇咧，可能我用咗24小時跑完。都唔得， 24小时都问啦， 都唔得， 24小时原来都慢啊。好啦，嗱，我哋可以想象下，一般人咧，例如一啲大型嘅100公里行山嘅比赛咧，其实最多人完成咧系30几个钟嘅，30几小时，咁啊系唔停咁样，或者中间你有啲休息啦，去到完成嘅。咁今次咧呢一位嘅叫胜出嘅朋友咧。佢就喺今天早上啊，8点几咧，就啱啱完成咗， 啱啱啫，真系。 所以话初二开始，得闲揿下佢，揿下揿揿揿揿。咁中间咧，你会睇到其实有唔少嘅参赛者咧，系要离开嘅，因为真系太辛苦 啊。嗱，都系嘅。咁你仲话讲到话佢哋中间可能冇一个好真系认真嘅休息啦，可能只系少休一阵咁样啦。 冇错啦。咁其中有啲休息嘅位会喺边度咧？就系、是大家有记得嘅话，应该惠逸顺境。惠顺境由于系喺呢个港岛同埋呢个九龙东开始咧，咁都有咁你隔咗个维港嘛，系咪？咁嗰个位咧系需要坐铁路嘅，即系坐翻港铁。 就喺嗰度喺个铁路上面， 就喺个铁路上面咧，合一合，可能合5至10分钟，好啦，跟住又醒啦，跟住又要搵翻个山嘅入口，跟住又再出发咁样嘅。咁呢个其中一个休息啦。另外一个休息嘅位咧就喺边度咧？就喺码头。点解码头啊？咁你要。搭船噶嘛，搭船去大屿山啊嘛，系咪？咁嗰个位咧，可能譬如我3点钟船嘅，咁我2点几去到，咁我咪有40分钟去休息咯。 呢度其实都遇得好辛苦喎。嗱，如果你过啱啱送船尾咧，咁啊大件事啦。 系啊， 但如果你太早去到咧，咁你可能等得耐得就系你。即係嗰個身體個機能回復咧，有可能未似預期 嘅。係啊，同埋咧有陣時，譬如嗰啲運動緊嘅人咧，就好介意一樣嘢，就個身體凍咗。 係啊， 即係你見嗰啲NBA 咁樣，佢喺場邊休息啫嘛， 即刻攞件衫笠住。 冇錯啦，即係要 keep 住佢嘅温度，除非佢諗住我唔落場噶啦。 跟住可能跟住走啦咁樣。 係啦，咁但係你諗住仲會落場嘅，你都 keep 住個身體嗰個温度好緊要噶嘛。 同埋呢兩日咧，即係大家都知啦，嗰、那個夜晚嘅又落下雨啦， 係啦，冇錯， 又再凍啲啦， 冇錯， 其實都真係挑戰極限。 系啊，真系呢个极限，而冠军嗰位咧，亦都喺世界上面咧系一个排名非常之高嘅选手啊。咁啊，佢名字叫黄浩聪啦，咁啊赢咗嘅。 哦，恭喜晒， 恭喜晒啊！咁佢麦理浩径嘅时间咧，即系全场100公里麦理浩径，佢用咗13小时36分钟完成啦，其实系好快。好啦，然后咧，惠逸顺径佢用咗12小时28分钟。跟住咧就港岛径即系50公里个围绕住港岛嗰个啦，就7小时23分钟。咁啊，凤凰径咧就系11小时，即系大屿山个11小时20分钟。咁总成绩咧系46小时53分钟，完成咗香港四大径嘅超级挑战。 如果我分一年行晒佢，你估我行唔行到咧？ 分一年行到， 一年嘅时间。 嗱，你一个星期行，你一个星期行一段， 系咯。 嗱，因为你譬如我问你好径，咁我都有10段啊嘛。咁你一个星期只系行一段啫，咁有阵时一段可能5公里啫嘛，咁梗系行得晒啦。 但我行一次，我可能要唞2个月噶嘛。 咁呢个咧就后话啦， 系 啊。不过咧都系厉害嘅，即系会令人哋觉得话，原来我哋人类咧系可以有好多我哋想象唔到嘅嘢咧，可以做得到嘅。咁另外一个咧喺人类想象之中。啊，又好厲害嘅咧，就係呢一個北京嘅冬季奧運會啦。咁今日夜晚咧 就會開幕啦。 阿祥都講啦，港台32會直播呢一個開幕儀式啦。 好期待。 係啦，咁另外咧，我亦都好期待一樣嘢咧，就係我都揾咗好多資料啊，關於當佢哋今年今屆呢一個嘅冬季奧運會啦，有選手咧去得獎嘅時候，原來多咗啲我可以叫彩蛋。所謂彩蛋係啲咩咧？就係原來佢哋預備咗20至30秒咧，得獎嘅選手係可以即刻咧嚟一個 live 啊！即系网上边啊，佢哋已经大会安排咗，系同佢屋企人 见面同埋即刻分享佢嗰个快乐嘅感觉。 系即系好似即系少林足球啊、周星驰嗰啲咁样啊。 冇错啦， 阿珍，阿珍啊，你 系啦系啦，咁咁啊，大会咧，即系北京嗰度咧就会帮佢揾阿珍出嚟。 哦， 咁佢咧就可以直接透过个电视啦，大会安排噶啦，咁啊即刻咧就同阿珍分享。喂，我真系得咗啦，我攞咗金牌啊，咁样。咁呢樣嘢咧，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幾感動啊！即係得獎嘅人咧，其實佢經歷咗咁多嘅鍛鍊啦，而且今屆嘅冬季奧運會亦都係喺一個疫情底下，大家都會有啲個心有啲十五十六嘅感覺。 未必有觀眾或者佢嘅親朋戚友可以喺現場幫佢打氣嘅時候，就可以透過一個網絡， 冇錯啦， 同支持佢嘅朋友打個招呼啊！ 係啦，咁其實都有好多亮點嘅。咁除咗係話會有呢個叫少少彩蛋啦，二十至三十秒嘅時間可以俾佢同屋企人見一見面啊！攞翻嗰個屋企嘅感覺之餘咧，咁啊見到其實淨係傳遞聖火都已經好多亮點啊、 嗯， 例如有機械人水中互相傳聖火啊，呢啲又有啦，仲有揾咗一位嘅素人咧去傳聖火，呢位素人都幾特別嘅，因為佢喺北京市嗰度咧，佢專責送外賣，但佢送外賣嘅速度出名快。所以就找他帮手传递这个圣火。 哦， 是啊，所以你看其实今季冬季奥运会有很多不同的点子的。今天夜晚大家就可以黐住港台电视32一起欣赏一下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